同促進奧林匹克運動的獨立和政治中立性，將體育運動政治化，有違奧林匹克憲章精神，損害的是各國運動員的利益和國際奧林匹克事業，美方個別政客應該停止利用奧運搞政治把戲。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旗下的特朗普集团被纽约州检察部门展开刑事调查。州总检察长詹姆斯的发言人说，对特朗普集团的调查不再局限于民事性质，已经扩大到刑事领域，并正与曼哈顿地方检察部门合作，已经通知特朗普集团。特朗普集团暂时未有回应。詹姆斯2019年3月开始调查特朗普集团有没有虚报资产价值以获取贷款和税务利益。特朗普一直否认有不合法行为，认为由民主党籍检察官展开的调查是出于政治动机。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下午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预测本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骤雨减少，天气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3%。股市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8,044点，跌362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510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84点，升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5，日元109.09，瑞士法郎0.901，加元1.208，人民币6.436。英镑对美元1.419，欧元对美元1.222，澳元对美元0.776，新西兰元对美元0.72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3.94美元，卖出1,864.63美元。香港电台新闻和经济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狮隧桥底的快线有意外，今年时一带的交通开始挤塞，车龙排到近风力楼，就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狮隧桥底快线有意外，龙尾去到近风力楼，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车龙排到空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在港岛南区香岛道近深水湾泳滩一段来回方向的交通仍然是繁忙，而浅水湾道去黄竹坑近浅水湾泳滩一段龙尾就去到近门牌110号对开。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白沙湾码头一段的交通比较挤塞，而家车龙排到近西贡消防局。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在碧沙路。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屯门方向，而家近黄金泳滩一段的交通都是非常繁忙的，龙尾去到近青龙路。公路方面，提提大家，红磡的德文街因为爆水管，德文街去黄埔方向近文泰街的慢线仍然是封闭，现在龙尾去到芜湖街近七咸道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同埋象鼻山路落斜愉景新城去屯门。最后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58，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5:42。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下，如果长者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和屋企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 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护己护人，一起接种啦。 十四五规划纲要是国家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蓝图和行动纲领，香港怎样抓紧机遇？另一方面，未来的选举制度将会有不少改变。 一年四集特别节目《谈规划论选举》，五月二十二号起，逢星期六下午三点至四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同步现场直播。 嘉宾阵容有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谈规划论选举，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至有机会发挥得好嘅。 比较多讲系一国，唔系讲高度自治，系唔系九七年嗰阵嘅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系你唔去犯法，唔等于你唔可以闹嗰条法例系唔合理嘅。 反对冇办法啦，佢始终佢唔中意，我哋都冇办法迁就。 如果你个目的唔系去搞事嘅话，我都系鼓励大家唔好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咁猜度嗰条政治底线究竟系喺边？自由嘅空间系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嗰句说话系：我哋最需要恐惧嘅咧，系恐惧本身。 战胜我哋嘅恐惧，继续勇敢咁样保守住辽阔嘅创作空间。 自由同自私咧，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陳景祥。 星期三的自由风开始了，今天是假期，大家相信可以享受一天就是轻松的日子了。今天第一个钟头都想跟大家谈关于假期的问题。政府就大家知道就是我们有香港就有劳工假期和一个叫公众假期之分的。政府就昨天就罕见就登出了一个就是2010年的雇佣修订条例草案的。规定就是说政府是分这个步骤逐步将这个是劳工假和这个公众假期是统一的。那么这个方面呢，就是其实劳工团体已经争取了相当多的时间，很长的时间的了。那么昨天开始呢，就可以说是逐步落实这个这样的决定了。那么政府昨天的刊宪呢，就是叫2021年雇佣修订条例草案。那么修订了这个雇佣条例，就将法定假期日期呢就逐步增加的。那么由现在的目前12日咧就分開五次，就每兩年遞增咧，一直係增到17日嘅。咁啊，過程都相當長嘅，因為咧每兩年一次咧就增加一日啦。咁啊，大概都要成10年咧先可以完成到咧，係將呢個勞工假咧同埋公眾假期係統一嘅。咁啊，勞工假嗰方面咧就覺得個時間太長啦，係咪可以增加個步伐咧咁樣？咁政府嘅講法咧就係話咧，就呢個係一個逐步嘅過程啦。咁而家做法裏邊咧，亦都係由呢、這個即係好即係由呢個行政長官咧喺呢個2020年嘅時候提出。逐步落实之后呢，就首先呢应该会实现的呢，就是由这个明年开始呢，如果是已经落实了之后呢，就佛诞呢将会成为了呢第一个的劳工假期的。新增的五日的法定假期呢，除了佛诞之后呢，还有其余的4日是什么呢？就是圣诞节之后的第一个周日啦，复活节的星期一啦，耶稣受难节和耶稣受难节的翌日的。这几个日子里面如果加上之后呢，劳工假期呢就可以去到有17日啦，劳工假应该都相信满意啦，咁但系咪真系满意咧？咁我哋依家会请到啲劳工界嘅代表同我哋倾下嘅。咁但系电话机旁边嘅你咧，如果都系打工仔咧，都系好期望咧能够有多啲嘅劳工假期咧。可以都打电话嚟同自由风倾下噶。咁我哋电话咧系18723111，可以讲下你嘅意见，到底呢个假期嘅增加咧，系咪应该能够咧系划一到17日咧，或者17日之外咧，系咪仲有啲假期咧可以应该要增加成为一个法定假期咧？咁欢迎你打电话嚟咧同自由风倾。咁我哋电话系18723111，咁我哋先休息，先听一听呢个新闻追踪，我哋翻嚟再继续倾。 今日新闻追踪。 2021年5月19日，中央任命刘光源为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接替出任外交部副部长谢峰的职务。长洲岸传统举行太平清照，但漂色巡游、抢包山比赛等活动连续第二年取消。有长洲居民形容今年气氛冷清， 祈求大家买平安啦，疫情快啲过啦，咁样，因为我哋本身上如果冇疫情咧，我哋长洲系好热闹噶嘛，但系今年已经好似淡淡咗咁样啦。 12点，立法会正审议2021年雇佣修订条例草案。政府建议分十年将法定假期的日数由目前12日逐步增至17日。劳联多名代表去政府总部请愿，要求政府3年内完成劳工假划一的安排。 全香港咧有30%的打工仔只是放紧1年12日的劳工假。咁依家政府嗰个方案咧，就是要去到2030年咧，先至係可以令到全香港嘅打工仔咧係有17日嘅假期。咁我哋覺得呢個10年嘅方案咧就實在係太長啦，因為政府喺上年嘅年初公布咗10大嘅民生措施，其中一個咧就係劃一假期。咁既然政府都覺得呢個係好重大嘅民生措施，咁點解仲要用10年嘅時間咁長嘅時間去落實呢？ 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输入个案，患者是一个来自印度的28岁男子。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同大家傾緊係關於修訂呢個僱傭條例嘅，咁要澄清一下先咧，就呢個條例你而家正係審議緊嘅，咁啊仲有待立法會係通過嘅。咁啊到底呢個通過咗咧，就容唔容易通過咧，或者立法會嘅態議員嘅態度會係點咧？咁要通過咗嘅話咧，咁就佛誕咧就將會成為第一個咧係由呢、這個公眾假期咧成為勞工假期嘅。咁啊就住呢方面咧，大家有冇咩意見咧？想同自由風傾下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咧發表你嘅意見同分享下你睇。法嘅，咁好啦，咁啊，电话机旁边而家请嚟咗咧，就系立法会议员啊潘兆平咧，亦都系审议呢个2010雇佣条例草案嘅委员会嘅成员，同我哋倾一倾嘅。潘兆平你好， 系你好，你好， 系啊，我哋啱就已经讲开咧，就而家审议紧啦。咁啊，审议嘅过程，你觉得有冇难度啊？通过嗰个机会都应该大嘅，系咪应该？ 按而家个进程咧，嚟紧礼拜五咧就嗰个法案委员会会再开会啦。咁就之前其实就。出席嘅議員咧，就嗰、那個即係其實目標係一致嘅，即係都將嗰個法定假期能夠可以盡早同公眾假期睇齊。咁、但係對於嗰個步伐咧，係有一啲唔同睇法，所以講嚟緊呢個禮拜五就可能有啲議員會提一啲修訂議案。咁就對嗰個條例咧，可能作出一啲修訂。咁但係當然咧，最後。获唔获得通过咧，就要睇大会主席批唔批啦，甚至无就最后议员系点样投票啦咁样。 而家潘兆平而家个争论会唔会系就系头先都讲啦，即系话一路逐步咁增加咧，就去到两个假期嘅，即劳工假同公众假看齐咧，就要10年嘅。咁会唔会系劳工界嗰方面就觉得太长啦，就希望能够缩短啲个过渡期？而家个争拗点会唔会主要系集中喺呢度啊？ 其實我自己睇咧，就事實上勞工界提出要求呢個改善呢個法定假期已經成20多年嘅啦。咁就過往咧就都向政府表達過咧，佢亦都一路都唔願意去處理嘅。咁就響2019年咧，我做咗一個即係檢討呢個假期政策嘅時候咧嘅議員議案咧。亦都而家嗰個勞福局副局長何啟平咧，佢亦都有份作咗修訂嘅，咁就希望咧就將呢個假期劃一，甚至乎要將埋呢個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擺埋落去。咁我自己睇咧，當然啊，特首就響2000年1月嘅時候，咪做咗個10大嘅所謂民生新措施嘅時候咧，咁佢自己都有提到咧，即係為咗提升基層。即係工友嗰個質素咧，就可以享受到呢個假期一致啦。咁佢就話咧，就政府係會即係促成呢個 法例嘅。咁就好遺憾咧，當然咧就喺勞顧會嘅時候咧，就冇乜點具體傾，即係雙方嗰個步伐。咁就政府就擺咗用十年時間，咁至去。咁呢個咧，我自己都提過多次，人生唔係好多個十年嘅。咁呢個假期已經拖咗咁長，你再用十年咧就唔理想。所以咧，勞工界基本一致都希望縮短就當然啦，勞聯就希望三年內就搞掂咗佢啦，即係三類假期啦嚇。 是阿潘兆平，其实当时政府譬如话希望用十年来做一个过渡咁啦，点解要用咁长时间嘅？其实 嗱，当然啦，其实佢嘅文件就有提嘅，就一路话即系要处理呢样嘢咧，就可能影响一啲所谓中小企嗰个雇主啦。咁就当然而家我哋法案委员会啲问题咧，就话喂惊影响埋嗰啲外佣嗰啲雇主啦，咁樣。咁但係事實上，其實嗰、那個提升呢個假期咧，其實政府文件講，其實就整體嗰個薪酬開支咧，嗰、那個額外支出咧，其實係好少啫嘛，0.07啫嘛。咁啊，換句説話，嗰、那個影響就唔算得太大嘅，而且拖咗咁耐。咁不管點到咧，因為一講到呢啲嘢咧，就係要僱主要俾資源咧，僱主一定係有抗拒嘅。咁所以我自己講就好關鍵，就政府係咪好積極去推動啦？ 潘兆平咧提到咧話勞顧會咧，因為大家都知道咧啲重要啲勞工政策咧，通常都要喺勞顧會討論啦，同埋即係勞資雙方希望有共識啦。咁但係呢件事裏邊，譬如如果係啲僱主咁重視，點解當時勞顧會唔係傾好咗？有一个共识咁先叫政府立法，用几多年时间去做啦，咁点解今次唔系用咁嘅方式呢？ 嗱，我自己睇咧，就呢十几年间咧，虽然社会个经济发展，但系咧就有一啲雇主咧，佢都一改善劳工福利咧，都系即系用抗拒啊、拖延嘅。咁你睇下咁多年嚟紧，即系倾紧好多样嘅一啲重要同劳工改善嘅嘢咧，雇主都系一路都反對，你包括強積金又好，甚至乎啱啱而家實施緊嗰個分娩嗰個假期嗰個款項。咁至於呢個假期，佢都一樣。咁當然佢亦都知道咧，而家即係有成百幾萬僱員咧係唔公平對待，佢冇辦法享受到呢個法定假期。咁問題就話佢又唔反對你要改，最好咧任何嘢都係政府俾錢，佢就會快啲啦。咁但係呢一樣嘢咧，就事實上係僱主有個責任去承擔呢一樣嘅一個法例嘅改善。咁所以講一提出嚟咧，佢一定係有意義嘅。你包括我哋咧成日講嗰個工商罰則咧，佢一樣係咁樣去提出反對。所以讲政府其实咧，响即系劳顾会里面咧，其实佢应该加强嗰个双方嗰个商议嗰个安排啦。咁其实我自己坐过响劳顾会十几年啦，以前都有倾一篮子嘅劳工议题咧，大家开心建成排一啲次序。假期当年五一假期嘅时候咧，大家都即系都虽然有异议，有啲雇主，但系都会以大多数的共识去推动的嘛。 但你所知呢，今次呢在这个雇主的方面呢，对增加这个即是劳工假期的态度是怎么取态，是反对都很紧要啊还是都愿意这样即是逐步来啦都可以的，其实他态度是怎么 呢？当然啦，我们听见有些雇主在法案委员会都有讲的，说他的朋友兩公婆一個放勞工假期，一個放公眾假期，覺得好唔公平，咁啊都應該要爭取。點不知一講到話，我屋企工人都要放喎，咁佢就好有 就有保留啦， 好有保留啦。咁換句説話講咧，而家當然啦，即係響僱主嘅態度咧，就永遠即係都會有一啲對改善勞工福利咧係有啲保留嘅。咁但係就我相信大方向咧，其實社會進步緊。經濟點樣共享呢？這個呢就應該僱主應該開明少少啦。尤其是我哋所了解呢，大嘅企業大嘅僱主呢完全唔對佢有影響嘅。 即係大企業就唔緊要嘅，覺得。 細嘅企業呢其實當然會有少少影響，但係呢如果按呢個咁嘅即係假期呢，其實對整體社會係有利㗎嘛，起碼即係嗰個家庭融合啊，生產力會提升啊，甚至冇唔好聽啲講呢，即係你個病痛得少啲，成個社會經濟都有改善啦。咁所以講呢個係政府有需要幫手去出力推動下呢啲細嘅僱主認識呢個問題啦。 你估計要傾幾耐到立法會裏面，即係呢個表決 需要。 其實呢我自己看呢，現在來緊星期五就可能是傾啲修訂議案啦，之後就會交給即係大會啦，咁希望可以爭取到喺六月即係上到大會啦，咁盡早可以去做一個決定啦。 嗯，係啊，潘兆平都想問一下你咧，就係、是、你有個修正案嘅，就建議咧再設立一個抗戰勝利紀念日假期嘅。咁啊，點解咁嘅提議咧？咁而家17日都仲傾緊喎，再加多日，係咪令到件事更難傾到落去咧？ 其實就咁講，就因為其實我哋希望咧，就即係議會同事都知道咧，就喺即係追溯翻19年咧，我哋喺1月9號立法會通過咗個檢討假期嘅政策嘅議案，咁佢係將埋呢個中國人民抗戰勝利紀念日咧就列埋法定假期嘅。咁當然我唔介意咧，即係話大家即係對嗰個假期咧點樣去調整啦。咁但係即係事實上點解要提埋咧？就希望可以一致性將嗰個檢討假期咧，同上次通過嗰個法案咧，係即係一樣一齊。咁當然啦，討論過程中咧，就上次其實係冇議員有反對嘅。咁所以今次都擺埋上去睇下，咁法案委員會希望大家即係就呢個問題，即係都俾下意見啦。 係你講冇乜議員反對，包括埋啲僱主背景嘅議員都接受你呢個提議。 因為嗰個係議會通過㗎嘛，議會係代表咗整體大部分香港市民個意向㗎嘛。 係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啦，潘兆平。 好， 系啱同我哋倾嘅咧，就系劳联嘅立法会议员咧，亦都系2021年雇佣修订条例草案嘅委员会成员潘兆平咧，都系讲紧嘅咧，就系政府系修订呢个雇佣条例咧，希望逐步咧将呢劳工假咧同埋公众假期统一去到17日嘅。咁啊，大家如果对呢啲假期嘅议题嘅讨论有兴趣嘅话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好啦，咁呢个时间里边咧，有听众阿吴先生咧系接通咗自由风嘅，阿吴先生。你好， 主持你好啊， 即系 我觉得就话点解香港咁唔公平嘅？即系话劳工价同埋呢个银行价咧系有分别噶、哦。咁但系咧做嘅工作量咧系劳工价咧蓝领咧系辛苦好多噶、哦，系嘛？咁你银行价嗰啲都系坐写字楼啦，都唔系好劳碌啦，系咪先？咁但系就话佢而家话有机会可能咧就出年咧就话喺呢个佛诞咧可能会争取到多一日，咁但系咧就话、要推动睇题咧用10年时间、哦，咁人生有几多个10年啊，系嘛？咁你冇可能咁耐啦，特别啲劳雇会咧，雇主咧，好似早前我哋想推行嗰、那个工作嗰、那个强积金又话唔得啦，又话要政府如果政府咧肯俾补贴咧，咁佢就可以通过啲啦。咁跟住工作时量最低工时嗰个咧，咁又系到而家又系通过唔到、哦。咁我觉得你哋啲雇主系咪咁无良咧？将心比己调翻转，如果你系雇员，你做得咁辛苦，咁大家多咗啲时间可以家庭可以有即係有 family day 咁樣咯，即係17日，我覺得應該係要睇齊嘅。 係要睇齊。咁吳先生啊，想請問一下你自己係咪都係用即係、就是、享受緊12日，因為17日假期嘅？你做緊工作？ 我係銀行家嘅。 銀行家哦，咁但係你都同意即係話應該係增加翻嚇12日。 啦，即係覺得要係睇齊咯，大家都係。生活勞碌咁辛苦，點解假期唔可以大家睇齊咧？要有分別咁樣，即係好似分化咗咁樣咯。 明白， 即覺得即係 唔應該咁做啊！ 唔應該，同埋佢要拖成10年咧，太離譜啦。 好啊，唔該曬你啊，吳先生。係啊，啱我哋傾緊嘅咧，就係政府係修訂緊呢個法例咧，係希望能夠將勞工假咧同埋呢個公眾假期劃一去到17日嘅。咁你對呢件事有冇咩意見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呢個時間裏邊咧，仲有聽眾啊，黃先生嘅，黃先生你好。 你好啊。咁我嚟講咧，呢個勞工市場裏邊咧，係一個市場制噶嘛，有競爭噶嘛。譬如你有300蚊一日咁樣。依家多咗五日假，嗰、那個老闆話：我不如俾250蚊人做喎。點解多咗五日假啊嘛？佢都要計算噶嘛，係咪先啊？佢最全盛時期，30年前、20幾、30年前嚟講，打幾份工係咁啦，邊有假期放嘅啫？即係你個心裏邊有把尺幾薄嘅。究竟我假期多咗，或者我個人工係 少咗，邊個著數啲咁解啫嘛，啱唔啱啊？ 嗯， 咁樣咁嘅情況咯，你人工少咗，假期一定要攤除咗噶啦，咁樣咯。 咁啊，黃生，你咪自己都做緊老闆噶？即係覺得對於假期咁敏感， 唔係老唔老班同埋打工一樣嘅啫。佢計算條數，好似嗱，商量嚟講，譬如你都唔係話一定話花紅都係嗰個勞工處規定嘅啦。人哋花紅要各種多過你份糧啱先啦。你會計算嗰、那個我依個花紅係咪多啲咧？我多過嗰份糧喎，咁我不如我要花紅啦，要商量係咪咁啫嘛？ 好啊， 普通我到咗你嘅啫。 明白，唔該曬你啊，黃生。是啊，咁到底系咪应该要增加啲假期咧？或者系头先正如黄先生所讲，你要俾一补水你啊，或者其他嘢咧，系咪你又会愿意搏杀啲咧？咁啊，呢个关于增加呢个劳工假期嘅议题咧，大家要有兴趣咧，去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我哋睇翻啲文件咧，政府提交俾立法会嘅文件里边都有提到咧，就系到划一呢个法定假期咧，就对呢个成本嘅影响嘅。咁啊，按照呢个咁嘅文件里边讲咧，就话每增加一日嘅法定假期咧，企业每年嘅潛在額外開支咧，就大概係所有行業總薪酬開支嘅0.07%。咁啊，睇落去就唔係好大啦。咁但係呢個係全港嘅勞工加埋咧，可能都係對成本有一定嘅影響嘅。咁好多委員咧就認為咧，就增加法定假期嘅日子咧，對企業嘅成本咧，其實影響都唔係太大。咁咧就雇主嗰方面咧嘅態度到底係點咧？咁同埋雇員嗰方面咧，當然就表示歡迎啦。咁但係如果你對呢個議題有意見嘅話咧，或者有興趣參與討論，都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我先聽下新聞咧，我哋翻嚟再繼續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义话，截至寻日已经为市民接种超过200万剂新冠疫苗，当中大约119万名市民接种第一针，占全港16岁或以上人口的18.2%，但是本港接种率远低于可达至群体免疫率水平，呼吁市民尽快打针。徐德义话，卫生署至今接到大约2890宗接种后异常事件报告，占1/1.5%，绝大部分是较轻微个案，20宗涉及曾经在离世前14日内接种疫苗的死亡个案，占总剂量的10/1。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已经完成评估7宗个案，以及初步评估21宗个案，未有发现任何死亡个案和打针有因果关系。新冠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召集人刘泽星说，统计数字显示接种疫苗后没有增加整体死亡率、急性中风或冠心病等。警方在大围拘捕一名22岁男子，他涉嫌要求一名少女做出租女友和提出不道德行为。警方说，案中19岁女事主在星期日晚返回大围美松苑途中，遇到那名报称任职发型师的男子，对方向他表示可以提供兼职机会，双方交换电话号码。男子其后要求女事主做出租女友，并以2500元作报酬，要求女事主进行性虐待行为。女事主受惊返屋企同家人商量之后报警。警方根据男子向女事主提供的电话号码，星期一晚在大围积富街埋伏将他拘捕，在他手机内发现4段涉及偷拍其他女子的不雅片段。警方以不道德目的唆使他人同埋作出有违公德行为嘅罪名扣查佢，呼吁目击者或者遭遇类似经历嘅市民同沙田刑事调查队联络。中央任命刘光源接替谢峰出任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刘光源由2018年起担任中国驻波兰大使，过去曾经出任驻肯尼亚大使、外交部干部司副司长、驻美国三藩市总领馆副总领事等职务。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歡迎中央的任命，表示劉光元是資深外交官，深信在他的領導下，特派員公署會繼續與特區政府緊密合作，推展各項工作。林鄭月娥又感謝謝峰在港期間所作的貢獻，並祝願他在新崗位工作順利。新加坡新增38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34宗属于社区感染，当中4宗感染源头不明。马来西亚的疫情恶化，单日新增6075宗确诊，打破一月底的旧纪录，再创新高，累计近480,000人染病，是东南亚第三多，仅次于印尼和菲律宾。新增个案有2251宗来自首都吉隆坡附近。卫生部长说，如果未能控制疫情，考虑全面封锁这个全大马最工业化的州份。泰国新增3394人确诊，近1500名患者来自监狱，再多29名患者死亡。天气方面，本港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骤雨减少，天气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在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狮隧桥底快线的意外已经清理好，封路重开，一带的交通回复正常。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车龙排到空中道桥面。路面方面，在港岛南区香岛道近深水湾泳滩来回方向的交通仍然是繁忙，而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浅水湾泳滩一段的车龙排到门牌110号。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近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白沙湾码头一段的交通非常挤塞，而家车龙排到近翠塘花园。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龙尾在碧沙路。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屯门近黄金泳滩一段龙尾就过了黄金海岸商场。在封路方面，继续提大家，红磡的德文街因为爆水管，德文街去黄埔方向近文泰街的慢线仍然是封闭，现在龙尾去到芜湖街近七咸道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同埋象鼻山路落斜愉景新城去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触犯酒后驾驶罪行后果好严重，可以被罚款、记分、停牌甚至是判监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政府呢就打算修例咧，针对一啲起底嘅行为，能唔能够解决到而家嗰种情况嘅咧？立法会议员啊，麦美娟， 私隐专员而家系冇牙老虎，嗰、那个修订咧赋予咗专员检控同埋调查权力。 大律师啊，蔡奇， 唔系一个最治本嘅方法咯，赋予翻市民咧，佢哋有个权力要求中介平台移除翻呢啲嘅资料，都系一个好好嘅方法。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 为了舒缓低收入住户的经济压力，关爱基金向合资格非公屋非综援住户提供生活津贴，申请分阶段进行，由现在起四人或以上的住户可以在5月31日或之前递交新申请，旧申请住户收到通知信后只需要答复回调确认资格，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21806666。 言论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 自由風翻嚟同大家繼續傾咧，政府而家係修例咧，係希望能夠將啲勞工假同呢個公眾假期劃一嘅。咁由12日咧增加到去到17日，咁咧就中間呢五日咧就要分段進行嘅，咁啊每兩年咧增加一日啦。咁所以變咗咧就整個過程完成咗咧，都要去到2030年嘅，即係用10年嘅時間嘅。咁啊，大家對於呢個咁嘅做法咧，或者係對於個增加由12日去到17日嘅勞工假期有啲咩意見咧？歡迎你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好啦，咁呢個時間裏邊咧就請到另一位立法會議員咧，都係自由黨黨魁咧，鍾國斌同你傾下呢個話題嘅。鍾國斌你好， 喂，陳景祥你好， 係啊，你好。我哋啱講開咧，就係呢個劃一呢個法定假期嘅問題啦。咁啊，就我哋喺早前咧，就係同嘅勞工界啲啊潘兆平傾過啦。咁啊，鍾國斌啊，你係屬於都係啲老闆啦嚇。咁啊，你對於呢個修訂，其實你個立場係點，或者你覺得商界裏邊會唔會接受啊？ 嗱，商界就當然分好多唔同嘅行業啦。咁如果有一部分咧，即係例如好似做金融啊，或者做貿易啊、寫字樓工咧，嗰、那個爭議唔係太大嘅。而家最大嘅問題當然係一啲例如飲食啊、零售批發嗰啲比較重要啲。咁當然，如果即係一個作為一個僱主，如果我負擔得起嘅話咧，當然我唔會太介意話俾多一日兩日啲福利俾啲員工。但係個問題咧係嗰個時間係咪適當？而家係適當嘅時間立法。嗱，過往呢兩年大家睇到香港咩環境，個經濟咩環境，而家好多行業好多老闆咧，而家叫苦連天。叫苦连天，同埋你而家个经济几时回复翻正常嘅运作，或者个关口几时开翻，即系可以做翻正常嘅生意来往，我哋都唔知道。咁所以政府而家喺咁嘅环境之下，就立例要加假期。虽然你可以话喂两年先一日，两年先加晒五日，十年后嘅事。咁但系到今时今日，我哋真系未睇到个经济或者个营商环境系咩一回事啊嘛。咁所以我就希望政府咧就即系延迟 delay 少少，即系睇定呢个经济环境啦。财政司司长都讲到明，今年都唔会好大变嘅。咁即系话头尾三年啊。香港未來即係過往兩年跟住未來一年都唔會好得去邊嘅。咁你點解咁喺咁嘅環境，你仲要去立法去增加僱主嘅勞工成本或者壓力咧？ 鍾國斌啊，咁你話講要延遲要延幾耐，或者你自己嘅覺得係先至一個適合嘅時間傾啦？因為呢件事係2020年嘅時候行政長官提出啦，咁啊到而家其實都隔咗年幾啦。咁再加上十年，咁勞工界話10年都好長啦。咁你如果要再延遲，咁其實由延遲到幾時先開始做呢件事咧？ 嗱，我覺得即係你睇下個經濟環境點樣復甦先啦。你而家好多僱主或者公司咧，得翻半條命嘅啫。加上仲要政府而家唔係話，喂，我做完呢一樣嘅勞工福利之後就暫停唞唞啊。喂，佢已經講到明，出年又有取消對沖啦。佢而家唔係話即係一單半單嘅勞工嘅福利嘅法例係立，係一連串係咁做。咁你嗱老實講，如果即係等於我有收入，即係有水喉入水嘅話咧，我水喉出水多少少唔緊要。而家個經濟問題或者做生意情況係冇水喉入水啊嘛。你又要我係咁出水，我而家個個都係得翻半條命，要政府做多少少保就業啊，保呢個失業，佢又唔肯做。咁咪淨係敲嗰啲僱主腳骨。咁呢個真係即係喺現時嘅環境咧係不適當嘅。而家我唔係講話唔可以做，唔應該做，係一個時間係唔係呢個係。当嘅时间去做。 鍾國斌嚟，咁你呢个条例即系审议嘅时候，你系咪会提出有动议，或者商界里边会唔会打算系将你话要求呢个延迟啊咁等等嘅要求正式提出嚟，系希望喺表决嘅时候，希望能够争取到咧？ 嗱，我本身就唔喺个法案委员会里边嘅，但系阿邵家辉自由党邵家辉议员喺里边嘅。 佢会提出嘅。 吓，那个法例咧而家未完全完成，同埋咧仲有啲时间我哋去。研究點樣去提出呢啲修改嘅，咁所以應該我哋會做一啲修改，但係現時嘅位置咧，我哋就未落實係做係延長或者延長幾多之後先去落實呢樣嘢。 即係你已經係決定咗㗎啦，可唔可以咁講啊？鍾國斌，即係決定咗會提出一個修訂案嘅， 即係修正一定會做㗎啦，一定會做㗎啦。 咁你嗱，我又睇翻呢個假期呢度咧，其實勞工界亦都講翻咧，佢哋都爭取咗好多年嘅，應該係即係因為一個12日咧，一個17日咧，其實中間即係差5日咧，咁好似對一啲即係尤其特別係基層勞工嚟講咧，係覺得唔係好公平噶嘛。咁啊，但係即係有啲年輕啲嗰啲咧，其實而家都揾工個諗法都會係咁樣嘅喎。譬如你如果唔即係唔增加啲假期俾佢咧，可能佢覺得即係可能個工嘅吸引力就會低咗嘅喎。咁你又點樣平衡到呢啲咁樣嘅勞工界嘅聲音同埋你哋即係平僱主嗰種嘅處境啊咁樣咧？ 唔係，即係當然，我淨係一開始都係講睇下個工種啦，同埋邊個行業啦。即係如果有一啲，即係話你服務性，唔係，即係金融業啊，或者專業界別嗰啲咧，嗰啲基本上都問題不大嘅。而家講嚟講去就係飲食啊、運輸物流啊，同埋呢個零售業呢啲比較影響大啲嘅。咁當然，另外仲有一個層次咧，就係可能係外佣。即係呢啲幫而家幫即係一般家庭30多萬個家庭返工嗰啲外佣都係嘅。即係話如果例如好似今日咁今日假期，咁本身外佣就唔係假期嚟嘅。咁個僱主即係個僱主啊，我今日假期即係休息下都有得休息。如果唔係咧，冇咗個外佣嘅幫手嘅話咧，今日可能又要自己做喎。咁即係話嗰個休息。即係真正嘅僱主或者大部分當然是中產啦，咁佢咁可能有一日多一日休息，但係即係忽然之間就自己要做埋煮飯啦，各方面嘅家即係家務啊，咁呢個都係另外一個僱員嘅可能會或者僱主會被影響嘅一種啊。 是中国班人想问你整体即譬如话即这个法律的讨论呢，你觉得譬如话到最后表决的时候会有个可能性是怎样呢，即是通过到或者不通过呢，或者你知不知道譬如政府立场是不是想通过的，会箍票啊，会尽量争取议员支持的，现在的情况是怎样的，其实这个法案 当然政府的法例出来的一定希望想通过啦， 即是都要推的是不是， 不然他一样推没理由他整条法例出来希望给一些议员去否决了他的，如果不是他即系唔好拎出嚟啦，咁即系现届政府咧，即系我就觉得系对劳工界咧就做咗好多即系福利嘅事务嘅，但系对于商界嚟讲咧，或者经济发展咧系交唔到功课咯，我睇唔到有任何嘅经济发展。当然而家喺疫情嘅影响关系，或者两年前嘅社会活动嘅问题嘅领导，咁但系而家个商界真系受紧重伤，各行各业都重伤，咁你喺俾即系我希望就系俾啲时间我哋唞唞。即係養下傷先，因為你而家講嚟講，佢唔係話淨係過呢條咁勞工法例啊嘛，下年講到未，你取消對沖又拎嚟啦，你俾啲空間，俾啲唞氣時間，商界復原下先得唔得？ 好啊，明白，唔該曬你啊，鍾國斌。系啱同我哋倾嘅咧，就自由党党魁钟国斌咧，就讲到关于呢个咧系劳工假同埋呢个公众假期划一嘅问题嘅。咁大家如果想参与嘅讨论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我哋有位听众啊，阮女士咧就打通咗我哋自由风啦，同阿阮女士倾下先。系啊，阮女士你好。 你好啊，主持。 系啊，请讲。 系，多谢你吓。我咧就想反映一下咧，即系如果我系赞成咧，循序渐进咧，呢个劳工界系睇齐嘅。但系咧就要撇除咗外佣。正如头先嗰位嘉宾讲咧，即系我自己本身有两个小朋友啦。我逢假期星期我得一日休息嘅啫。我就要凑仔买餸煮饭。咁因为佢外佣。你谂下，我嗰日我一个礼拜车，我做足几多嘢？做足晒嘅，我唔翻工我就要凑仔做咁多嘢。咁你仲有一样嘢，你一个礼你佢如果佢每睇齐同我哋睇齐嘅假期，你谂下嗰个维多利亚公园，我仲可唔可以带啲小朋友去？冇可能嘅，即系多到你都唔敢去嘅已经。即系我唔系话label 佢哋即系佢哋要特别少啲假期，而系香港政府都要。睇下为真正嘅香港人嘅需要，即系都要偏心都要噶啦，系咪？ 即系你觉得系呢个外佣应该再列另一种假期嘅？ 系啊，冇错啊， 日期限制。 因为嗱，好似譬如嗱，如果佢哋系另类嘅，冇呢啲唔系享受同睇齐嘅，我假期我可以休息，甚至乎我带小朋友出街去玩，玩完翻嚟我可以 一家人佢煮定一個靚飯俾我哋食，一家人食啦，係咪咁講啊？而且係出去玩都方便啲啊，唔使話全嗰、那個公園真係好多外佣瞓曬喺度噶。 係、好，明白。 要諗下我哋嘅處境得㗎。 好，明白，唔該曬呢位士。系啊，咁啊，如果咁嘅限制嘅话咧，就可能旅用就变咗最少假期噶啦。咁或者系咪应该真系外用又有其他种假期安排咧？甚至再少啲咧？咁啊，欢迎大家都打电话嚟同自由风倾下嘅，佢电话系18723111。咁好啦，先休息一阵咧，翻嚟再倾。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iu again. 有听众问萧叔叔，我哋英文点样讲呢？我哋广东话成日讲嘅，喂，有啲嘢想同你讲一讲。咁我哋点讲呢？咁当然有好多唔同嘅讲法嘅。常见，譬如我哋喺工作间啊，无端端有啲事想同同事讲一讲，你可以话Can I talk to you for a second? Can I talk to you for a second? 可唔可以借你几秒嘅时间同你讲几句说话呢？就是、Can I talk to you for a second?如果是一些比较紧要的事呢，我可以说there's something I've got to tell you. There's something I've got to tell you. There's something I've got to tell you. 有少少事呢，我要是需要话你知嘅。Or there's something I want to tell you. Or there's something I should tell you. 这一些我应该需要话俾你听嘅事就是呢。咁啦 ,okay? 好啦，咁再讲多次啦。可唔可以我哋行开一边讲几句说话呢，我哋can I talk to you for a second?Okay, can I talk to you for a second? 如果想讲一啲好似好重要嘅事想话你听，我话 There's something I gotta tell you. There's something I gotta tell you. 好，今日就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回來都想跟大家繼續談談關於勞工的問題，不過這個是另一個勞工問題，就是關於最近同這個新冠疫情出現之後的檢測的。政府為了 要保證這個安全，有些工種包括地盤工、本地團的一些旅遊界人士，就是可以提供一個免費的檢測的。但是食衛局的發言人就在這個5月18日就說，就說由下個星期一，即是5月24日開始，就建造業的工地人員和本地旅行团的随团及接待团队的工作人员就都需要向这个社区检测中心职员出示医生证明书或者是疫苗的接种记录，才可以再继续接受免费检测的。如果有关人员想需要继续进行定期检测，就应该要尽快准备文件。换言之，如果你没有这些文件的话，你自己第时就要自行给钱就做这个检测。据有些工友说，就因为检测都需要一些钱的成本的，咁咧就都造成一啲嘅负担嘅。咁大家对呢个话题咧有冇咩你特别嘅意见咧，可以打嚟自由风咧同我哋讲下嘅。我哋电话咧18723111。好啦，咁电话机旁边我哋接通咗职工盟嘅建筑地盘职工会职工总会嘅总干事阿黄宇来咧，同我哋讲讲呢个话题嘅。阿黄宇来你好。 你好， 系啱讲紧咧，就政府咧就话咧就已经讲咗啦，咁由下星期一开始咧，咁如果咧就唔能够出示呢个即系医生证明啊，或者系疫苗接种记录咧，就需要俾钱自己要检测咯，即系冇咗一个检测免费检测服务噶咯。咁你觉得呢啲对啲工友嚟讲个影响有几大啊？ 其实喺我哋睇呢个咁样嘅做法，就系变相逼啲工友去打针啦。咁我覺得即係始終打針係一件好個人嘅事嚟嘅，因為係打落自己身裏面㗎嘛。 嗯嗯。 係啦，咁就係當然為咗即係公共衛生嘅角度考慮嘅，咁打唔打針即係大家都因著自己嘅身體嘅狀況同埋自己對疫苗有冇信心而做一個決定啦。 嗯。 咁我哋覺得政府成日做啲好奇怪嘢嘅，即係當然你話最鼓勵人打針，咁呢件都係件好事嚟。咁但係最後個決定係要由嗰個當事人係自己做決定噶嘛。咁政府作為即係攞住啲資源，咁我真係睇唔到點解突然間話要取消呢、這個免費檢測。 咁你變相逼啲人去做呢個嘅打針。 打針。啊，黃於內嗱，有據你所知咧，譬如呢啲譬如話地盤工友啊，佢哋咧，其實接受咗或者去打針咧，打防疫針啊，嗰個比例高唔高嘅，或者佢哋抗唔抗拒啊？ 其實比例真的是不低的，如果相比起全港的數字，即是我所知道呢，商會那邊也有講過的，即是我所知道呢，就是大概有三分一左右的地盤工友已經是接種了第一 劑。打了，那也不錯的了，其實都。 是的，數字其實是不錯的，但你始終有個問題就是，始終有一批人對疫苗是未有足夠的信心，又或者他會覺得，可能政府其他的配套設施或者配套的政策未使到他们有足够的信心。例如什么呢，就是政府虽然有基金出来啦，但现在有三十几宗的死亡数字。很快脆就已经说不关这个疫苗事，但是个个都是就是早一两个礼拜之前就打过疫苗。那这些东西就是会令到人是有一个疑虑在这里，未必是真的可以毫无考虑咁样去接受打针呢回事啊。 嗯，阿黄于兰，但我哋睇翻政府嘅讲法咧，就系咧佢可以出示一个医生证明书都得嘅，即系换言之，医生可以证明佢咧，如果譬如唔适合打嘅都得嘅咁。咁呢个都算唔算一个折冲咧？即系话你可以，如果真系担心或者你自己去做个检测之后，医生觉得你唔可以打啦，咁系咪都系一个方法嚟噶？或者你嗰啲工友系咪都可能真系为咗即系担心嘅，都可以系用呢个方法去揾医生写个证明书俾佢啦咁。 我覺得即係呢個當然係可以啦，咁但係目前嚟講就係政府嗰啲社區檢測中心都擺曬喺度，我真係諗唔到有啲咩特別嘅理由啊，點解某一個行業或者某一個工種嘅人就要特別提供呢啲嘢，而其他啲又唔需要？就即係好似本地遊嗰啲導遊啊、相關工作人員咁咧，同地盤工友又一樣喎，咁其他行業嗰啲咧，政府做嘢就係有啲咁奇奇怪怪嘢出現啦，同埋。去攞醫生報告唔係唔使錢嘅喎，即係你做一個 body check 咁樣都係要錢，要時間去做嘅喎，係咪先？ 咁 我就係、是、冇意思，我就係一路都諗唔明政府點解即係唔繼續提供，從一個公共衞生嘅角度去考慮，點解唔繼續提供免費檢測俾一俾即係要翻工嘅人咧？ 係阿黃宇麗嘅電話咧就聽收得唔係好清楚。 是 现在 OK， 是现在好一点。是啊，但按照你这样说，如果工友要自己去做回个检测，即是没有免费之后，他大概是要给多少钱到，你有没有了解过？ 我所知道的现在都是收200-400 一次。那他现在是逢14日的了，是不是？如果是需要的话，就14日自己做一次。 逢14日去检查一次这样。 咁譬如话黄于来，譬如话你自己职工盟啦，或者其他啲工会咁啦，会唔会都做一啲功夫，都或者同啲工友倾下，或者都可能要劝下佢，或者话不如打针啦，咁有冇做呢个工作嘅？其实 呢一样嘢好难劝嘅，因为个身体始终系自己嚟噶嘛，更何况其实讲真，做建筑行业份工都辛苦嘅，好多人做到一个年纪嗰阵时，可能都会出现咗一啲隐性嘅病，咁而佢未有病征嗰阵时，佢唔会做检查噶嘛，系啦，咁呢啲即系我哋又好难话要劝佢一定要去打针啊嗰啲，因为始终如果出咗问题，个责任即条命仔系佢，我哋真系负唔起呢个责任， 系 啦，咁你話啊，政府嗰、那個即係賠償計劃，如果有一啲例子出咗嚟，咁我哋都仲可以好衰咁同人講，喂，你死咗都可能有政府賠錢喎，依家冇啊嘛。係啊，我哋真係揾唔到一啲咩理由，真係好足夠嘅理據咁樣支持啲工友要去打針，因為呢啲始終都係個人嘅選擇。 咁而家政府都做一啲计划咧，就话即系上门或者到某啲地方啊、地点，就去帮你做呢个检测或者打针啊，做打针啊。咁你觉得呢个会唔会从个方便，即系有啲工友可能你听讲都有担心啦，但系都有啲可能会觉得系费事排队啊。咁如果有啲咁嘅方便啲嘅，你觉得会唔会又会多咗啲人愿意接受会打咁样噶？ 我當然啦，即係一定會有啲人會覺得啊，嚟到地盤門口，甚至無去埋地盤嘅飯堂， 係啦，方便啲啊，咁即係可能 係啦。咁呢個實會係令個數字有所增長嘅， 有啲幫助嘅，即係你都覺得 係啦。但係我有個擔心嘅就係，你打完針之後需要休息㗎嘛。 咁譬如話你喺地盤門口擺到流動嘅打針嘅車喺度，咁佢打完針翻入去地盤， 嗯， 咁一係公司就俾佢收工走人翻屋企嘅，但係半路中途都唔知發生咩事啦。 嗯， 第二就係如果公司俾個地方佢休息嘅，咁地盤係咪一個好休息嘅地方咧？當我哋講緊，我哋之前都有講嘅話，要改善地盤嘅工作環境。就算未有疫情發生之前，我哋都喺度講緊呢啲嘢。 嗯， 咁如果即係政府派地人入去地盤裏面打，地盤有冇一個足夠大嘅空間？而呢個空間有冇一個合唔符到嘅衞生標準呢？咁， 嗯， 另外，如果打完針之後，萬一有工友發生啲乜嘢事情？例如好似早排咁樣喺明富荔枝角體育館有個外佣姐姐打完針之後都暈咗，跟住危殆啦。 嗯，即係有冇啲醫護喺現場即刻幫手咧？咁樣 係啦。咁如果有啲大嘅地盤係牽涉到幾百人，或者好似三寶跑道嗰啲過千人嘅地盤咁樣，咁， 嗯， 有冇足夠嘅支援同埋 support 咧？呢啲都係我諗都需要考慮得好清楚。 係，明白明白。好啊，咁啊，唔該曬你先啊，黃宇來。 好，唔該你。 是啊，咁啊，亦都系真嘅。呢个咧到咗现场咧，唔够足够嘅措施去帮助啲工友打完针，如果反应系点咧？咁希望政府能够收到啲信息啦。咁好啦，咁我而家仲有一位听众杨先生咧，想同我哋倾下嘅，或者听下杨先生有啲咩同自由风倾先。杨生你好， 你好， 系啊，你好，你好，请讲。 咁啊，我想讲下劳工假咧。咁我哋啲公众假期同劳工假期咧，系回归前嘅产物嚟嘅，系港英时代遗留落嚟嘅。咁，我想话呢啲系直头系压迫我哋啲劳动阶层嘅打工仔，咁，高高在上嘅英国佬咧，佢哋就放多啲假期嘅。咁，呢个其实已经回归咗廿几年啦。我哋应该 早啲推行啦。 社会主义嘅领导之下，应该一早就已经转变噶啦。虽然好似话 好啊，唔该晒先，杨生。咁啊，增加假期，大家都希望有噶啦。咁啊，好啦，先听下新闻啊，翻嚟仲有自由风。 确诊个案连续五日破百，全台湾进入三级防疫警戒。受疫情影響，上週太平清照部分活動連續第二年取消，大會說今年的人流比疫情前減少六至七成。環保署公布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二至三，路邊監測站是三，健康風險都是低。健康風險預測明天上週和明天下週一般以及路邊監測站都是低。預測明天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十，強度屬於甚高。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骤雨减少，天气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今日最后一节的交通消息，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隧道出九龙方向近收费广场一段的交通繁忙，车龙排到近将军澳入口。路面方面，在港岛南区亨岛道近深水湾泳滩来回方向仍然是车多，而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浅水湾泳滩一段的车龙就排到近门牌110号。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近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白沙湾码头一段的交通非常繁忙，的车龙沿住普通道一路排到去大网仔路近惠民路回旋处。而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交通亦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五块田。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屯门方向近黄金泳滩一段车多。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红磡的德文街因为爆水管，德文街去黄埔方向近文泰街的慢线仍然是封闭，现在车龙排到芜湖街近七咸道北。最后同大家预告一下晚间的工程，在深水埗的大埔道会有街灯工程的，由深夜的一点钟去到明日的清晨五点，由大埔道东行近住伊登华庭通往呈祥道去深水埗方向的支路是将会临时封闭，揸车的朋友到时经过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可能我们听朝早的交通消息再见。 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水务署推出了水质监测优化计划，借以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可能会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六种金属，还有细菌和鱼露。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吧。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虽然有部分朋友已经打了疫苗，不过大家都不可以掉以轻心，要继续保持社交距离。而且大家都要注意，有部分表列处所仍然维持有限度的运作，而且堂食时间和每台人数都有一定的限制。当然大家都一定要严格遵守限聚令和口罩令，这样就可以减低病毒入侵的机会。而如果你是从事饮食业，就记得一定要安排专职员工负责执台，而且要员工每14日进行一次病毒检测。防疫措施做得充足，食客食得安心，你做生意又做得安心啦。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洪慧文。 新闻翻嚟，自由风咧会同大家倾下关于个政府咧系收回咗三幅新界私人土地嘅。咁今日有我哋嘅评论员洪慧文喺度噶，洪慧文你好 ，Hello， 系啊。咁我哋想倾下咧就关于咧就政府咧就最近咧动用咗呢个即系所谓尚方宝剑啦，叫做就系呢个收回土地条例咧就收翻咗咧三幅咧位于个粉岭同元朗嘅私人土地咧，就用嚟兴建呢个资助房屋用途嘅。咁啊呢个做法咧就即系政府自己讲法咧就即系好似叫几果断啦吓。咁因为咧大家知。政府一直對於動用這個收回土地條例都有一個很大的保留，因為就始終辯論都是說就因為這些土地都是屬於私人產權，那你用什麼情況之下收呢？收回來之後就到底要什麼用途呢？但是收回就一定是要用一些公眾利益的用途，這個就沒辦法，即不會再收回來又再起私樓。但是縱使是這樣的話就都有不少的一些反對聲音或者有保留，但是大家如果想參與呢个讨论咧，都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而几幅土地里边咧，其实就政府咧最初咧系将佢总共检讨咗10幅土地嘅。咁咧就但系后来咧就因为有除咗3幅决定收回之外咧，有2幅咧就冇再决定继续啦。咁有5幅咧就因为咧系业主又积极系补地价，同埋要求评估呢个收地之后嘅成本效益咧。咁所以政府后来咧就决定咗咧话现阶段咧就唔会收翻嘅。咁就好多人嘅评论就话咧就你动员咗咁多嘅气力。咁啊，十幅里边咧，只系攞到3幅，咁啊，到底得唔得咧？咁按照政府嘅公布咧，三幅地咧，合共咧涉及17万嘅平方尺，咁啊，提供嘅单位1600个嘅啫，咁又唔算好多啊。咁啊，洪慧文啊，好啦，咁啊，不如你都讲下，我都知道你都研究呢个土地都有啲心得噶。咁啊，你觉得今次动员呢个尚方宝剑啦，咁啊，但系个效益咧就得唔得咧？系咪即系值得要咁做咧？ 如果你问我，我就觉得唔值得嘅。其实收回土地条例要使用咧，佢即系一定系公众利益啦。咁但系个问题永远都有个 argument 就系、是，喂，你收咗我呢笪地嚟起公屋，隔篱嗰笪你自己嘅地咧去卖，咁点解咁咧？咁系咪即系好多呢啲咁样嘅？因为始终我觉得香港呢个私有产权嘅保护实在系一个好重要、好重要嘅基石。咁當然我唔可以話政府做得唔啱，但係花咁多精神，同埋有機會會面對訴訟嘅。其實 即係我唔會揣測啦，但係邊個即係睇你對手係邊個啦嚇。咁、即係頭先我講咩嗰啲情，即係我覺得新界土地嗰、那個，因為我真係咁巧就真係以前寫過啲論文係講丁屋啊、丁權啊咁。嗰、那個問題咧，其實我自己嘅睇法就最緊要有冇一個模式咧，可以吸引啲人咧，佢哋放棄某一啲嘅權利，但係咧係一個合作發展嘅形式嘅。其實我知道 唔容易 嘅 喎，呢個 唔容易，但係咧。即系我当时啊，我个论文嘅讲法其实系证券化嘅，即系佢唔，因为咧你个最大问题咧，成日政府同埋啲乡郊嘅业主个争拗就系话几多钱收嘛，你好贵收佢就俾你噶，咁但系个问题就政府就话喂我觉得唔值咁多，咁大家就得个拗字，咁最后倾、生意唔成咪冇得倾咯，但系咧如果你话唔系嗱，我不如同你计一个 percentage， 将来发展咗呢笪地咧。是有利益的。咁当然啦，那个问题就好啦，你话我发展公屋边有利益啫，系咪？咁你咪要 overall 成个新界去睇咯。系咪有公屋、有商业楼宇、有商业住宅、有其他各样嘢，咁样去睇咧，就吸引多啲人咧，愿意作为成个新界发展嘅持份者。我觉得新界其实真系 underdeveloped 嘅。 系啊，好多地方我见到基本上都系吓好多嘅土地， 但 系 你 话 佢系咪可以怪嗰啲业主咧？又唔系嘅。有好多嘢咧，因为第一月权分散啦，有啲祖堂地又唔卖得啦，咁跟住咧就系佢嗰啲松龄咧系好 detail 嘅，变咗你好难冇一块好大嘅地去做咯。咁搞个新界东北已经搞到咁多嘈喧巴闭啦。咁如果你话整个新，但系我觉得系值得去整体去睇嘅。咁同埋咧，始终靠收回私人业主嘅地呢件事，我觉得唔系一个长久之计咯。 系啊，咁大家对于个关于收地同埋起楼嘅话题咧，如果有兴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1嘅。咁我哋都一阵间咧会请嚟一啲嘅研究人员咧，同佢分享下关于个话题嘅。咁呢个时间里边咧，要先听一听新闻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6:30由张曼健报道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义话，本港新冠疫苗接种率远低于可达至群体免疫率的水平。研究显示两款疫苗对变种病毒依然有效，呼吁市民尽快打针。至於會否降低接種年齡，他說政府會密切注意外地和香港數據，盡快交科學委員會考慮。新冠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召集人劉澤星說，數據顯示疫苗沒有增加整體死亡率、急性中風或冠心病，打針似乎不會影響胎兒。警方在大圍拘捕一名22歲男子，他涉嫌要求一名少女做出租女友和提出不道德行為。警方說，案中19歲女事主在星期日晚返回大圍美松苑途中，遇到那名報稱任職髮型師的男子，對方向他表示可以提供兼職機會，雙方交換電話號碼。男子其後要求女事主做出租女友，並以2500元作報酬，要求女事主進行性虐待行為。女事主受驚回家同家人商量之後報警。警方根據男子向女事主提供的電話號碼，星期一晚在大圍積富街埋伏將她拘捕，在她手機裡面發現4段涉及偷拍其他女子的不雅片段。警方以不道德目的唆使他人及作出有违公德行为的罪名扣查他，呼吁目击者或遭遇类似经历的市民和沙田刑事调查队联络。美国众议院议长波洛西指中国违反人权，要求各国在外交上抵制明年北京冬奥。在北京，外交部说， 美方個別人的言論充斥謊言和虛假資訊，注定不得人心，亦不會得逞。發言人趙立堅強調，奧林匹克憲章明確要求維護和促進奧林匹克運動的獨立和政治中立性，將體育運動政治化有違奧林匹克憲章精神，損害的是各國運動員的利益和國際奧林匹克事業，美方個別政客應該停止利用奧運搞政治把戲。天气方面，本港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骤雨减少，天气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来自香港国安法都管呢啲社会团体会，管工会嘅教协总干事沈伟南 局长，佢写一个咁嘅网志咧，系会令到大家会有好多猜想，工会会唔会系下一个重点处理嘅一啲对象？ 工联会嘅理事长王国啊， 按照啲工会条例咧，工会系唔可以咧参与啲嘅政治嘅活动。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港台电视31，医生与你本周疾病之谜。 处境剧入面的群者准备参加烹饪比赛，大显身手。但是在这个时候先来关节痛，还甩甩声。究竟纯粹是风湿骨痛，定是患上类风湿性关节炎呢？类风湿性关节炎如果没有及早治疗，手尾真的很长的。想了解多些就要留意。 医生与你， 星期一至五晚上7:35， 港台电视3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洪慧文。 自由风，我哋倾紧咧，就系话关于政府咧动用呢个收回土地条例咧，收回咗3幅新界嘅私人土地咧，就系发展呢个公屋嘅。咁啊，呢个土地里边咧就可以起嘅单位咧就1600个啦。咁啊，其实就唔算多嘅。咁啊，好多人就觉得咧做咗咁多功夫咧，搞咗咁多嘅事情啦，就收得咁少嘅地方咧，同埋起咁嘅单位咧，到底系咪一个有效益嘅做法咧？咁但系亦都有啲讲法咧，就话咧政府今次咧系选择较细嘅项目出手咧，就想释放一个信息咧，就话。要求發展商咧係加快補地價，同埋加快咧開發呢個新界農地嘅。咁我今日有我哋嘅評論員啦，洪慧文同我一齊傾嘅。咁大家如果對呢個話題有興趣咧，亦都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咧講下，或者發表你嘅意見嘅。咁到呢個時間咧，不如我哋先請一位嘉賓咧，就同我哋參與個討論先。咁就係本土研究社嘅成員黃少雄嘅。黃少雄你好。 是大家好。 是啊，我哋啱听倾开咧，政府今次咧就都近期咧，或者我哋讲紧都好多年嚟啦，都好少可啦吓，即系用一个动员呢个收回土地条例咧，就收咗3幅土地翻嚟。咁啊，对呢个土地翻嚟咧，收翻嚟之后咧，就起1600个单位啦。咁啊，或者啊，黄少雄，你同我讲下咧，你自己个研究咧，即系觉得今次里边咧呢个作用大唔大咧？同埋政府到底系咪仲有啲后着系想做咧？即系收完呢次地之后。 咁就呢、這个呢3幅地咧，点样收咧？其实唔系新嘢嚟噶，系2019年嗰阵时候咧，林郑讲咧话收10幅地噶，即系嗰阵时有个计划，即系你知2019年嗰阵时候社会比较动荡啦，咁就话要解决深层次矛盾，其中一个就系一个房屋问题，所以咧就突然之间咧就林郑就喺施政报告度讲话啦，而家要解决问题就搵土地，搵土地就起公屋，搵起公屋点咧？点咧就去。即係收回土地，咁嗰陣時講咗10塊嘅，係啦，10塊土地喺邊？嗰一刻冇人知，係啦，咁就話會喺半年之內做好，係啦，即係大概收地嘅準備工作。咁咧過咗2年，嗱，即係一個延遲嚟嘅，然後就收得嗰3塊，係啦，即係做得嗰一半都唔夠，再加延遲， 咁就個情況一定係唔理想啦。正話主持都講到話，其實係收即千六個單位，咁1.2公頃，咁其實係即係對於整體嗰個房屋個問題係咪即係好似林鄭當初講嗰種好？即係進取咁樣去解決呢個房屋問題咧， 即係幫助好細啦，肯定 係好細啦。咁但係我哋就問一個問題，就係點解嗱第一遲咗，第二點解咁少係啦？咁嗰日咧就上個星期五，應該咁講係上個星期五啊嘛嚇，應該係嗰日出嗰個嘅即係宣布呢個即係收山福地啦。咁嗰、那個嗰日嗰個嘅新聞嗰、那個嘅即係公佈咧，其實佢有交代到另外個七塊去裏邊嘅。咁你睇嗰七塊呢就大概知道點解而家嗰個收地即係收得咁慢啦咁少啦，同埋大概可以即係折射得到而家嗰個嘅即係房屋問題呢，其實嗰個因由係咩，即係咪政府唔做嘢，或者話係有啲其他原因呢？咁我講一講先啦，收嗰三塊呢其實就我先唔講住啦，第四第五塊咁就佢話收唔到。系啦，咁其中一塊咧就係工話係工業區入面，咁就話係唔匹配，即係同周邊左右就做唔到一啲嘅，即係佢原本想做嘅嘢啦。咁就但係如果睇翻咧，就嗰笪地咧就喺屯門嘅，係啦，咁喺工業村附近嘅，咁但係就其實嗰笪地200米左右已經係屯門大興花園，咁即係基本嘅建設其實都有，即係話係咪做唔到住宅呢，我覺得可以再諗嘅。咁只唔係講住宅，其實而家講土地供應唔係淨係住人㗎嘛，你仲要需要做一啲可能啲就業機會啊其他各類嘅發展㗎嘛。咁點解唔係呢時候一次過做埋呢，即係譬如講話你做一個解決青年文人嗰、那個嘅即係就業問題，咁做咩唔整個我姑且大膽咁講啦，就係、是一個青年嘅創業空間咁都可以㗎，係啦，即係就又唔係一次過處理㗎喎，咁我覺得今次就其實佢放棄咗收嗰笪地，放棄咗咁就少咗土地供應。嗱第五塊咧就話地質問題，咁我呢度冇資料講啦，咁我唔講住。咁輪到去第六、第七、第八塊，嗰依三塊咧。其實是政府咧，佢亦都佢好低調地交代，就係話因為有一啲嘅地權人，即係業權人啦，業權人講話申請一啲嘅即係地契轉換地契啦，修訂嘅地契或者係換地嘅申請嘅，咁所以咧佢唔收。咁我亦都解釋少少啊，就係、是、其實嗰、那個嘅修訂嗰個地契同埋換地申請，其實就係發展申請，即係一啲私人嘅發展商啦。嗱，佢冇講發展商嘅，佢係地主啫，係啦。咁我姑且假設佢真係發展商，即、就、係、是、大家理解一啲大型發展商啦。因為佢哋喺新界都買咗好多土地，擺咗好多好多年嚇。咁佢哋因為提出咗個發展申請，所以政府就放棄收地。即係其實嗱，我即係。依、這個嘅意思就係、是，原本政府諗住收嘅，係啦，嚟起公屋嘅。咁而家發展商就話：，我要起私樓，跟住咧，其實就唔收啦。咁即係其實公屋咧係少咗供應嘅，係啦。咁依一個咧就其實見到政府原本打算策略性收地咧，就因為地產商舉手話我想做其他嘅一啲嘅即係發展，即係其實私有發展啦。咁咪變咗唔收，係嘛？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問題嚟嘅，因為咧，收地咧，如果睇翻香港嗰、那個、那個即係發展史咧，唔會咁樣收嘅，因為咧以前咧話收地，第收地就黑凍結，跟住就話你邊個業權人都我冇成講啦，我賠翻俾你咧，因為嗰時查嗰時收地，譬如話你講緊沙田就喺嗰個位嘅，政府話起就起噶啦，係啦，咁收地係啦，照收，咁然後咧。嗰下就凍結咯，凍結之後，即係你唔准再發展，唔准再提出啲咩換地啊，咩嗰啲修訂地契啊，所以其實係冇呢啲歌仔唱嘅以前。咁而家個做法點咧？2019年講係啦，2021年五月先至收，咁中間有個空隙，中間有個空隙啊。咁點解咁遲先收地收咗三塊咧？其實我推斷就係、可能中間有啲即係周旋。有啲地主其實唔想俾人收啦。我先強調一點，強調一點就係、這個以往其實唔係一個 norm 嚟嘅，即係唔係一個、即係 政府佢本身即係、那個通常發展嘅情況唔係咁樣，政府嘅收地就係立刻收㗎啦、即係佢中間冇可能會留一個時間出嚟咧、就俾一啲嘅地主有機會去同佢講話，哇！我唔想俾你收啊！即係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大問題嘅。另外一個更加大問題就係、政府唔肯講依三塊地喺邊度。係啦，咁問題就係、喂。你會令到市民會自自然咁去質疑咧，就係、是、喂，依三塊地其實係唔係啲發展商特登去即係嗱？你唔講邊度，即係其實就冇辦法查知道佢係邊個啦。咁點解公眾問題就係、是、公眾佢到今日一刻都唔知嘅，因為政府佢係講話佢係商業機密，所以咧就唔公布位置。但係唔知點解咧，個業權人又好似深敲事前知道咗個特地會俾人收。咁、然後咧，有個機會又俾佢提出一啲嘅反對嘅。 係啊，黃少雄啊，我想問一下你咧，就我哋喺傾咗咁耐啦，即係其實政府用呢個土地收入條例咧，直都覺得即係叫點叫尚方寶劍咧，就因為即係起碼即係覺得佢好有力啦嚇，或者好能夠咧就係即時睇到個效用啦。咁你頭先都睇啦，點解中間隔咗咁耐咧？咁呢度一個問題啦，另一個咧就話當時政府係總共檢到十幅地噶嘛，咁你最後咧搞完一大輪之後咧，只係收到三幅，咁三幅咧仲係加埋個面積都好細嘅啫。咁好啦，個問題就係話，如果咁講，其實個收回土地條例咧，其實雖然叫尚方寶劍啫，但其實都唔係咁勁嘅啫，都唔係咁有作用嘅啫，係咪咁嘅觀察咧？即係話你做咗咁多嘢啦，有一個咁大嘅法律權力俾你啦，但到最後咧，如果有十幅地政府檢討，你最後都係收到三幅啫，仲係好細嘅加埋，咁其他嗰啲就因為各自理由收唔到啦，係咪咁嘅現實啊？呢個 嗱，現實我覺得唔係咁嘅樣嘅。嗱，嘅剛才主持都講到話尚方寶劍，咁有名你叫尚方寶劍就係最強武器啊嘛。但其實如果睇翻即係收回土地條例咧，政府只要認為依笪地某笪地啦係要徵收翻嚟做公共用途咧，其實就冇嘢講噶啦。即係行政上咧係冇嘢去反對得到嘅，即係地主係一定要交翻個地出嚟。我哋過往嗰幾個月都見到好多咁例子，譬如話橫州啦，橫州最近租嘅清咗啦，咁跟住農業園喺招景，新界招景上水招景又係咁發生啦。咁所以就有不斷發生嘅呢啲咁嘅嘢。咁所以就其實嗰個尚方寶劍意思就係咧，你冇辦法反對行政上，你可以事後去作出法律挑戰，可以 JR。咁但係咧。喺亦都之前有傳媒做過一個資料搜集，就係咧冇成功過，即係就咁簡單做97年打後嗰啲嘅即係法律挑戰係冇一宗成功過。咁即係換句話講，喺法律上咧，政府個收地權咧係非常之穩固嘅。咁所以 咁，但係我哋個問題就係咁啊嘛，就係、是、你咁穩固嘅，即係我哋講緊咁有力地去做呢件事，都係收唔到咩地翻嚟嘅啫，即係嘛？即係佢已經講咗啦。咁你十幅，你雖然話有啲資料你唔提供嘅，但係總之有十對三，最後嘅結果咁都係好有限啫。咁係咪其實我哋高估咗佢呢個所謂收回土地條例嘅能力咧？其實 我唔係，我剛才講話咁呢個唔係能力嘅問題，係政府肯唔肯做問題啦。我講翻正話花咗一段篇幅講話嗰個即係俾嗰啲發展商申請嗰個嘅即係換地咧。其實你話點解拖咗咁耐，最尾收咗三塊，其實個原因係因為一樣嘢，係因為佢個上方寶劍一揮嗰時候咧就唔夠大力，就咧留咗啲力咧就隔咗兩年先至真係嗱，我兩年前同你講我揮落嚟㗎啦。嗱你我点知两年后先至慢慢劈到嚟又冇力嘅，咁劈到落去嗰笪地度咧，跟住原来喺即系劈到之前咧，其实个地主已经知道咧，而去提出一啲喂，我唔想周地俾人收、啊，咁不如就我申请一啲嘅嗰个土地嗰个嘅即系契约个转换啦咁样，咁但其实佢亦都有让咗一啲嘢，今次收个三块，其实系即系发展商。是即係嗰幾個發展商俾人收翻翻嚟，嗰幾塊地咧，其實係即係都有傳媒去披露過，其實嗰幾笪地咧，應該係啲發展商冇咁想要嘅，即係譬如話入面有一啲嘅祖湯地，佢根本就即係收購唔曬人哋土地咧，咁其實對佢講冇肉食嘅，咁所以收個三塊對於啲即係發展商嚟講，其實唔係靚地咯。嗰另外嗰三塊，我剛才講緊第六、第七、第八塊，唔肯即係政府冇決定冇收到，因為 收到嗰啲咧，可能係好合理推斷咧，係一啲發展商心入面嘅靚地嚟。嗱，咁依個問題嚟啦，就係變咗以前嗰個發展嘅主導權，喺政府度噶嘛，即係政府話收就收，係啦，佢有佢有上方冇劍喺度啦，佢可以劈落嚟噶，但係唔知點解佢劈落嚟嗰係慢慢劈咗兩年，咁兩年之間咁嗰啲業主繼續做嘢啦。如果我真係想留個靚地喺度， 即 係 結論都係收唔到啦。個結論都 係係啊，所以依個問題就係收唔到咧，十幅收三幅咧，又收咗兩年咧，其實係政府有權得咗， 係 啦，咁而製造咗一個收地困難嘅假象出嚟，實質上下效果就係、是、嗱，我哋公屋少咗咯，嗱而家公屋你話咁短缺。跟住又要發展郊野公園，跟住又話填海，跟住又搞通大嶼，就話起公屋。其實你嗰啲地咪 out there 咯，係即係周圍都係。咁你都我最初講就話收拾快。咁我如果你真係盡力去做嘅話，你應該係嗱，你攞住上方保劍，攞住公共用途呢個嘅理由，法律上過往係難，即係冇被成功挑戰過嘅。你把刀其實你可以大可大力劈落去嘅。咁但係我而家實質上見到就係似乎有一啲嘅另外嘅利益驅使到一啲嘅團體或者啲公司呢係好似啊，但我當然我冇辦法知道實質上係咪真係發生過，但係你見到而家嗰個收地嗰個 practice 即係收地嗰個嘅做法呢同以前係大不同啊，係啦，以往係大刀闊斧利用嗰個塊嗰個嘅上方冇變嘅，係啦，個工具冇變到㗎，個筆仲係咁㗎。 明白，黃少雄啊，我想問下你啦，係啊，黃少雄，我想問下你，頭先你都有傾到講關於嗰個收翻個發展啊，嗰、那個郊野公園邊陲地嗰樣嘢嘅，你哋嗰、那個本土研究社嘅立場係點啊？對於個建議係 郊野公園邊陲地係唔需要討論嘅，我認為係啦，因為咧兩年之前。應該是講三年之前啊，2018年嗰個土地大辯論咧，市民已經否決咗啦。因為嗰個反對太多 啦。 咁亦都今日有一啲嘅即係政治人物有講過話，誒當年係民水啫嘛。咁點解你可以講話即係支持多啲，跟住你就話民水嘅咧？咁而家東大嶼都係一半一半嘅啫喎。咁你又話，好多人支持。咁其實嗰種民水嘅講法其實。我覺得有啲不負責任嘅，即係因為郊野公園本身佢成立嗰個目的咧，係要永久保存嘅。你可以查翻，你叫佢哋查翻一啲嘅，即係歷史嘅文件咧。因為要永久保存，所以先要立法保護佢啊嘛。咁你而家就係忘記咗呢個歷史咧，就覺得佢係一個土地戰，因為本身佢唔應該被視為土地嗰、那個嘅即係儲備嘅概念。亦都係因為咁咧，即係我哋應該係去揾其他地嘅發展而。你講緊係中地啦，你講緊我今次嗰啲嘅即係十塊嗰啲地咧，其實咪就喺外面。我哋做過一個研究咧，睇過就係全新界有千個超過千五公頃嘅即係中地啊，即係一啲貨櫃場啊，得到使用嘅土地。其實你唔即係我覺得冇需要係捨易取難咧，去同開發一啲郊野公園山坡，因為其實你最尾咧嗰度只會做好即係大部分如果真係開發咗郊野公園邊陲，你最尾只係做到豪宅㗎啫，你低密度你根本冇個基建支撐。 好啊，唔該曬你先啊，黃少雄。 啱 啱同我哋倾咧，就系本土研究社嘅成员黄少雄啦。咁啊，倾紧咧就系政府咧系用呢个土地收回条例咧，就系收翻咗三幅嘅新界私人土地啊。咁但系个面积咧就相对地比较细啦，咁埋咧就只系起到千六个单位嘅啫。咁啊，中间我哋都有倾到咧，就关于咧就系发展呢个郊野公园嘅边陲地噶。咁啊，呢个话题咧最近都炒得几热噶，洪伟文啊。咁咧就亦都有多人留意到咧，就系有前后两任嘅即系两位嘅行政长官咧喺度咧就做紧一啲隔空嘅辩论。可以讲系吓，咁个辩论咧发生系点咧？咁就系前特首梁振英咧，咁啊最近咧就再提出个建议咧，就系认为政府应该重新考虑咧，用呢个郊野公园嘅边陲地咧，就去起屋嘅。咁啊就现任嘅特首林郑月娥就回应啦，咁就话咧不点名咧就讲翻咧，就咧有啲人咧就希望抌石仔，咁啊抌石仔嘅意思咧，睇翻佢前文后理咧，就即系话咧做一啲好细嘅嘢啫吓，细埃啲嘅嘢吓。咁佢自己觉得咧，即系林郑月娥觉得咧，就要长远规划开拓 索新地咧，就同埋要強調咧，每屆政府嘅策略咧就唔同嘅。咁啊，單睇個數字咧，個結論咧就會有偏頗。咁啊，最後呢要睇個成效先得。咁好啦，咁啊，關於場咁樣，我哋講緊咧，即係叫做隔空嘅對話裏邊咧，喺個時間上咧亦都幾巧合嘅嚇。之後咧就我睇到咧，就係阿梁振英咧就係喺上晝咧就剛才我講咧就有個貼文啊，就講翻話要發展呢個郊野公園邊陲地啦。咁跟住下晝咧，政府就提出咗公布咧，頭先講啦，動用呢個收回土地條例咧，就收回咗三幅土地。咁係咪話咧就一方咧就係要提出訴求？咁另外咧就本屆政府咧即刻好似要講翻出嚟咧，我就係做緊另一樣嘢，咁我都收到地嘅咁。咁啊土地嘅問題咧，即係洪偉文，我諗大家都知啦，一直以嚟咧即係回歸之後咧，都係歷屆政府啦，可以講嚇，唔係淨係依兩屆噶啦，都係不斷地嘗試做嚇喺政綱喺施政報告裏面提出咗好多方案，好多想法，但係始終咧都唔容易行得到嘅。咁啊今次裏邊咧就好多人咧就會諗啦，咁因為大家都知道啦，就按照香港大家都知啦，未來咧將會有幾場重要選舉啊，咁其中最重要嗰場咧，相信就係行政長官選舉啦。咁行政長官選舉咧就係明年嘅三月份嘅。咁但係呢度睇翻咧就係選委會嘅選舉咧就好快要進行添啦，九月啊。咁啊而有心啊，或者有希望，即係有即係希望出嚟嘅咧嘅朋友啊，即係參與角逐啲行政長官嘅，相信到年中咧，其實到而家都差唔多噶啦，就可能都要表態啊，或者啲社會上咧做定一啲聲勢噶啦。咁所以今次咧，好多人咧就話咧梁振英咧上一任嘅特首啦，同埋現任林鄭月娥咧嘅跟個土地啊，關於個土地嘅討論咧，其實都係有一啲咧係講緊即係喺依個行政長官選舉咧即將進行嘅一個咁嘅咁重要嘅選舉裏邊咧，就可能咧開始係放定一啲嘅消息啦，或者可能做定一啲熱身賽咁樣。咁啊實情到底係咪咁咧？咁大家有興趣咧都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好啦，咁啊。洪偉文，咁我哋剩低嘅時間，我哋自己傾下啦嚇。咁啊，最近我哋話咧，就除咗係政府即係公布一收地啊，用呢、這個尚方寶劍之外咧，咁啊，梁振英啦，或者我哋講緊咧，就係同佢即係以往咧上屆政府裏邊好活躍嘅關於土地問題嘅一啲人士咧，都紛紛提出咗好多方案嘅，即係話咧應該要收地，咁同埋要加快起呢個公屋啊咁樣。咁啊，對於呢個討論咧，就你自己覺得咧，其實進行呢個討論咧，就反映啲咩嘢咧？你同唔同意係話，因為真係行政長官就係選舉啦，咁我哋又將呢個話題咧重新擺翻出嚟啦。咁但係呢個討論咧，到底我哋最後咧會得到個咩結果咧？咁我哋知道咧，最近啲中央領導人都講咗噶啦，啊咁就話咧香港嘅土地問題咧一定要解決啊。咁啊，所以咧下屆政府咧就呢個問題都避唔到嘅。咁喺而家呢個討論裏邊咧，我哋可以睇得到有啲咩觀察到出嚟咧？洪偉文，你覺得？ 首先我就麻麻地喜歡去揣測這個選舉的，第一我自己是當然的選委，是吧？但是我想我們都要面對一個事實，就無論誰做特首呢，房屋問題不解決呢，或者不說解決啦，解決我想不是一任特首可以做得到的，不改善或者不被人看到有改善的一個跡象呢，那他都很難做成一個好的特首的。即我想这个是一个大家都面对的事实。房屋最近又讲过公屋又排期又长了。我就觉得其实不应该 mutually exclusive 的。即是你要做东大屿我赞成的。你说做郊野公园边陲我又赞成的。你说至于刚才那位先生讲收宗地，我其实那时都真的去问过的。当然我没有去实地去看这么多。但是个问题就系佢虽然有咁多块宗地，但系佢全部系即系单独，佢唔系连成一片噶嘛。咁呢度有块宗地，隔篱有个可能剪嘅郊野公园，再隔篱可能有个唔知乜嘢，啲用途系好唔同嘅。咁所以咧，你唔可能就话喂，我将你除非你换地啦，咁但系你人哋肯同你换先得噶，系咪？即系呢个一个问题啦。咁第二就我觉得我哋都无谓去評論話係咪之前否決嗰樣嘢係民粹啊，或者甚至乎講翻郊野公園，你話當初嘅諗法就係永世咁，但係第一就我睇報道嘅咋，因為我嗰陣時我從細啊，即係吳權年代就試過係有增加過郊野公園嘅範圍嘅， 係1000多公頃， 係啦，咁可以增加可以減少啦，即係我哋首先有個假設係咁啦。咁第二樣嘢咧，我自己覺得其實真正重要，我哋要諗下香港我哋要點啊，大佬，即係。呢、这個先係個大問題，土地大辯論變咗，我唔知變咗啲咩出嚟啦。但我覺得香港自己，我哋人要諗清楚，我哋冇錯，我哋梗係要可持續發展啦，要環保啊。我都好中意去郊野公園行山，但係如果你話俾我聽，啲人要住劏房，要住 呢個板間房要住籠屋 ，so that 嗰啲蝴蝶啊，或者係某一種蝦就可以生活得好啲嘅話咧，我說服唔到自己啦，老實。即係我覺得你住喺君德道，你去保護你好有愛心，於是乎你話我哋要保護所有環境嚇。咁但係你去見翻嗰班住劏房人，你同佢哋解釋咯。 嗱，我哋話頭先你都講到啦，個行政長官嘅選舉啦嚇。咁你都會係現場啦，都要投票啊，咁選委一定要選一個特首出嚟。咁土地房屋，我相信一定係一個重要嘅政綱噶啦，係嘛？咁譬如話舉個例，你如果而家你去睇啦，阿吳偉文，咁你其實你會期望依一個特首啊，即係參選人要開出一個乜嘢嘅方案喺房屋土地裏面有做一啲解決嘅建議嘅，先至令到一啲人可以信服或者覺得係可行嘅。是应该要个思路是怎样做呢，会解决什么问题呢？ 我觉得是一个极大量的供应。 嗯。 同埋这个供应是一个可持续的。 嗯。 所以无论是郊野公园边陲或者是东大屿山那个明日大屿呢，其实都是类似的东西来的。 嗯。 但是有长短的。 嗯。 即是你不可以说我有个很好的计划，但这个计划呢就二十年才有用的。系咪？但系你亦都唔可以话，你话系咪揼石仔咁？因为今日一块，听一块，又唔系咁嘅。你一定系有晒个 plan， 因为你有个可预期性咧，啲人先至会觉得冇，即系其实等待本来唔系一个问题嚟嘅，但系等待唔知道等到几时咧，就一个好大嘅问题。 即系对于未来供应有几多咧？ 系啦，咁亦都会影响翻譬如话即系我自己觉得，始终我哋香港要谂清楚一样嘢，就究竟。房屋呢样嘢，佢究竟系一个资产，定系佢系一个人权？ 嗯， 其实两样嘢冇冲突嘅，但你可以好似新加坡咁样做就好清楚啦。 嗯、 对某啲人嚟讲，居住系人权嚟嘅，所以我哋保证嗰啲人权。 嗯， 但系咧，我哋唔使保证嗰啲系资产嘅。 嗯， 咁至于其他啲资产嘅嘢，咪由佢自己去浮动咯。自己 take 個 risk 咯嚇。 嗯，咁但系对于譬如话明日大屿呢个，其中一个好争拗噶啦。咁、你觉得可唔可行咧？或者系咪应该都要做咧？呢、這个就可能唔系揼石仔，但系都好长远嘅，都要等好耐。 系要做，但系呢个就唔会咁快咯。同埋中间有好多，即系个成本，我又觉得佢而家讲出嚟个成本，好可能唔系将来嗰个真正成本咯。即系大家要明白，香港其实你高铁你就知嘅，有啲或者地铁、沙中线咁啊，总之每一次我有做工程咧。你發覺啲預算最後出嚟都唔係咁樣嘅， 超達標嘅， 係啊， 係好啊。咁我哋暫時要傾嘅話題要傾到呢為止先啊。咁啊，先聽下新聞先。 本土個案破百，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宣布上調全台灣嘅疫情警戒級別至第三級，聽日起每日舉行全台防疫會議。新增本土個案患者介乎不足五歲至八十幾歲。當中129人住在新北市，其次是台北市的70人，彰化、桃園、高雄、台中、基隆、宜蘭、台南及新竹亦都有人確診。台大醫院爆發感染群組，最少11人確診，醫院要求全院所有員工接受檢測，即日起停止所有常規手術，呼籲非緊急病人延遲就診。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下昼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者以上。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骤雨减少，天气酷热。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天文台錄得現時氣温30度，相對濕度74%。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道完畢。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 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十四五規劃綱要是國家未來五年經濟社會發展藍圖和行動綱領，香港怎樣抓緊機遇？另一方面，未來的選舉制度將會有不少改變。 一年四集特別節目《談規劃論選舉》，5月22日起，逢星期六下午3點至4點，香港電台第一台、港台電視31同步現場直播。 第一集的嘉賓，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 魏俊文凭俾我一个认可嘅资历，等我可以继续升学。 我揾到中意嘅工作，喺工作上发挥所长。 读完魏俊文凭课程，可以得到相当于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五科第二级成绩嘅资历，包括中英文，仲系资历架构第三级别课程。 想睇资料同报名，上 yj.edu.hk 睇下啦。 魏俊文凭而家接受报名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洪慧文。 自由風回來，繼續想談談關於就香港和台灣的關係的。洪慧敏，就你可能都有留意到，就香港的經貿辦，即是台灣香港的經貿辦就是停止運作，政府就沒有特別解釋，但是只是說就說沒有關乎這個疫情的。到底這個這樣停辦是不是跟現在目前的即係兩岸關係啦，亦都包括咗香港同呢個台灣嘅關係咧，係處於一種非常即係低沉嘅狀態之下咧，出現嘅現象咧咁樣。咁啊，政府就宣布咗啦，咁啊，香港嘅經貿文化辦事處咧，就即日起啊，即係18日咧，就暫時停止運作嘅。咁啊，期間咧，政府係會繼續以熱線電話、政府一站通等等咧，就處理咧查詢同埋求助咁樣。咁啊，洪慧文啊，你睇到呢個消息之後咧，就你覺得呢個同係咪香港同台灣關係一個都幾重要嘅一個嚇，即係跌入低點嘅一個顯示嚟咧？ 肯定係嘅，亦都係咯。學你話齋，佢係個顯示咯。即係我覺得唔係因為呢樣嘢而跌落谷底，係因為跌落谷底，所以就有呢個咁樣嘅安排咯。 嗯，其實跌落谷底都好耐㗎啦，即係尤其是其中一件咧，大家知道啦，影響咗香港咁深遠嘅一個遣送啊，遣送嘅陳同佳啦嚇，大家知道陳同佳喺台灣俾佢犯案之後咧，咁就到底係咪有一個法例可以將佢遣返去台灣去受審咧？咁當時政府要修例啦，就觸發咗後來好多即係我哋叫逃犯條例啊嘅一啲辯論啦。咁而陳同佳咧本身因為佢自己香港再有觸犯另一啲法例咧，已經坐完監出咗嚟啦。咁啊，到底點樣去台灣咧？咁一直都卡咗喺嗰度啊。咁我哋睇翻個新聞咧，就覺得好奇怪，有陣時真係好難理解噶。咁個人咧真係嘅，佢自己已經係自願投案嚇，佢願意親自去嗰度接受審訊。咁但係台灣咧就總之俾出好多理由嘅，咁啊總之呢樣嗰樣啦嚇，咁啊甚至就係話咧你一定要揾人嚟同我傾咁。咁大家都知道咧，其實即係你知道兩岸政治同埋台港政治嘅都知道啦，即係香港同台灣嘅接觸咧，任何直接接觸咧其實都好敏感嘅。 嗯， 即係處理得唔好嘅咧，基本上咧就唔好見光死啊，未見光可能都死得㗎啦已經嚇。 咁啊，確實呢個都唔係香港嘅權限嚟嘅，即係如果你根本基本法嚟講，呢啲真係屬於。即系地方中央与地方嘅关系嚟噶嘛， 即系唔可以随便去处理啦，或者处理嘅时候真系要好小心啦。政治敏感度啊，我哋讲咧真系都要好高嘅。咁好啦，咁啊就主要话题咧，大家如果想参与讨论咧，都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好啦，呢个时间里边咧，我哋不如请一位咧就好熟悉呢个台港嘅关系嗰位朋友咧参与我哋嘅讨论嘅。咁佢就系港台经济文化合作协进会主席李大壮嘅。李大壮你好。 你好， hello 大壮哥， 你好，系、 啊、 你好，喂， 陈伟文， 你好， 系啊，我哋就阿李大壮，我哋想同佢倾下咧，就啱头先讲到啦吓，咁啊政府咧其实都几突然噶，宣布一个咁嘅消息，即系突然之间咧就关停咗呢个即系香港嘅呢个办事处喺台湾啦。咁啊，李大壮啊，你咁熟，我知道你咧就其实都好熟悉咧，即系香港同台湾呢啲嘅交往嘅。今次里边呢个事件咧，其实会有啲咩影响啊？你可唔可以同我先讲下先啊？ 第一就。今次特區政府嘅台灣經濟文化辦事處嘅唔係關閉，應該係話即係喺目前嚟講咧，我哋係close 咗，但係就未話即係關閉嘅。 暫停運作啦，可唔可以講啊？叫做 啊，暫停運作啦嚇。 嗯， 暫停運作啦。咁當嗰、那個即係條件適合同埋環境適合嘅時候，佢哋可以再啟動嘅。 嗯嗯。 咁呢個係第一點，第二就同疫情冇任何關係嘅。 嗯，咁系咩关系咧？可唔可以咁讲？即系， 咁 即系又冇讲清楚喎。即系政府自己都， 当然我其实即系我觉得系第一个我嘅理解咧，就系好多唔同嘅范畴上边，我哋双方嘅合作咧，都出现咗好多啲颈椎啦， 嗯 bottleneck 吓，同埋一啲唔系好顺畅嘅情况。 咁即係過去嗰兩三年都係咁樣。 嗯。 即係我諗經過特區政府考慮嘅咧，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即係我哋辦事處主要嘅目的係服務啲有需要嘅香港公民同埋台灣有對香港有興趣嘅人。咁我哋喺台灣嘅居住嘅港人係數目都唔少嘅。 嗯。 另外咧就係我哋喺嗰邊讀書嘅香港學生都係。 嗯， 大概我准确数字我真系唔记得咗，4000多以上嘅。 嗯， 咁所以呢啲数字系即系任何香港居民喺任何一个外地都需要有咁嘅联系咧，同香港吓。咁所以有时譬如有啲天灾人祸，咁有个办事处当然系好啲啦。咁呢个就系我觉得唯一比较遗憾啲嘅。 嗯， 即系喺咁，但系有即系你知道办事处嘅成本好高啦。 嗯， 咁我哋主要系推动香港嘅经济同埋文化为主嘅，咁当然亦服务咗去旅台嘅港人，或者系香港人系临时去台湾嘅，我哋都要照顾嘅。咁而家我哋有特别嘅专线啦，有两个专线号码，就系俾台湾嘅居住嘅港人可以同我哋联系啦。 嗯， 咁另外就系即係亦有啲即係俾到我哋嗰、那個即係政府嘅同事，佢可以去同呢、這個即係俾啲市民同佢哋聯繫咯嚇。 但系我哋留意到咧，即系政府特别解释就话，今次个办事处嘅暂停运作咧，就同呢个疫情无关啊。咁佢特别讲同疫情无关咧，即系同其他事情啦。咁可能好多人咧就当然其实好直接一定谂到同个政治气候噶啦。咁啊，因为譬如头先我哋都有讲过下个陈同佳个案啦，因为咧就政府一直想话即系希望佢过去受审。咁但系台湾有好多嘢一定要政府同要特区政府同我倾。咁啊，当然亦都有好多咧其他即系反修例之后咧，台湾嗰边对香港都唔系好友好啦。咁我哋讲，如果系因为政治原因嘅，即系呢个咁嘅办事处暂停运作，好系唔系咁样咧？即系事实上，你嘅自己嘅观察， 我谂其实最主要嘅任何嘢都有啦，即系政治、经济、文化嘅交流上面出现一啲问题，我都即系我哋都系有唔同嘅情况。咁当然最主要就系依规就系要招，即系可以服务到香港特区嘅居民为主啦。呢个系任何即系政府。派外嘅辦事處嘅最終目的，咁另外就係當然係推進我哋嘅文化交流同埋經濟交流。咁喺呢方面咧，即係過去嗰幾年我哋嘅即係需要到即係有關官方嘅交流咧，係停滯不前嘅。 嗯嗯。 咁所以即係呢個我嘅揣測咧，可能特區政府都係因為呢個原因所以暫時覺得係比較適合。即系嘅做法就系关闭嘅。当然，我作为本人嚟讲，我系由即系开始参与，即系点样筹备同埋倾，即系港台之间嘅办事处嘅成立，一直有参与啦。到今日睇到呢个系几可惜嘅。但系即系即系咁讲，即系以前成立之前我哋冇，咁即系其实冇咗好多十年嘅。咁所以其实你话有冇真系影响咧？咁影響係好細嘅啫，咁當然亦有個成本啦。呢個成本係各方面嘅，除咗金錢之外，咁另外頭先你提到政治方面咧，香港對台嘅交往咧，我哋係根據選舉嘅，咁呢個係我哋嘅一個即係 TOR 嚟嘅 ，terms of reference， 我哋交往嘅一個基本嘅嘅要求。咁所以呢個我諗係我哋要清楚嘅。即系我哋讲简单讲啦，原则系要好坚定嘅。咁手法可以好灵活。咁而家我哋即系其实同台湾嘅关系，其实真系好似两兄弟，有时好啲，有时冇咁好。即系喺呢个情况嘅时候，我哋即系避免再有多啲摩擦。咁大家 暂时唔好来往住啦 吓。系嘛，即系咁讲啊。 但系将我留意到咧，有个即系你而家负责呢个港台经济文化合作协进会啦，咁就喺2009年10月嘅时候咧，即系政府嘅施政报告里面提出噶。咁你负责呢件工作都好耐啦。咁如果而家系停咗之后咧，我谂比较官式啲嘅接触就一定冇噶啦。但系民间呢方面一啲嘅活动交流，有冇机会再继续落去噶？其实 咁其实坦率讲咧。香港同台灣亦好，或者其他嘅 國內內地嘅城市都好，我哋嘅交往咧係冇間斷過嘅。咁但係因為而家個客觀因素係嗰、那個疫情啦，咁所以咧人流嘅交往就少咗嘅。但貨物嘅物流嘅交往係冇停順嘅。 嗯。 咁資金流嗰方面都係冇乜停頓嘅。 嗯。 咁我舉個例子啦，即係舊年螞蟻要香港上市。 嗯。 咁台灣嘅南山人壽，佢雖然佔嘅比例唔係好多，但佢都預備即係購買大概500多億人民幣嘅投資落去嘅。咁、所以其實我哋喺金融方面嘅合作，經過香港咧。個金額是很大的。 嗯。 咁個貨物嘅交往咧，我哋根據數字咧，舊年香港係有八點幾個 trillion， 錄 到超過2017年嘅數字啦。咁呢啲我哋都睇到，台灣嘅數字一樣都係喺度增長緊嘅。 嗯。 咁人流嗰度咧，就因為疫情關係啦。但係之前我哋有一啲數字係當然舊嘅啦。咁啲數字係差唔多，我哋同台灣嘅人嘅交往，即係老百姓嘅來往咧。一年大概200万左右。 嗯。 咁从我开始做嘅时候呢，我哋都100万左右嘅。咁所以其实增长係好。 都好犀利喎，係啦。 咁而家呢就喺我哋特区政府有关部门嘅推广之下呢，我哋香港嘅人去台湾嘅数字呢，其实喺过去嗰几年係增加好多嘅。 嗯。 因为最嬲尾嘅数字我睇到嘅呢係140几万。 嗯。 即係200万人裏面咧，有140几万香港人去台灣嘅。 嗯嗯。 咁好多種原因啦，第一個就係台灣嘅文化同埋嗰個生活嘅習慣等等咧，香港人去咧就唔需要點樣改變嘅。 嗯。 語言嘅溝通比較方便啲。 嗯。 同埋咧，佢啲嘢係平靚正。 嗯。 咁所以咧，我哋 即係好吸引到香港人㗎嚇。 係啦，咁即係香港人出外旅遊嘅話咧，回祖國嘅大陸係即係最多啦。咁跟住就台灣啊、日本啊、韓國呢啲都係比較高嘅。 嗯，係啊，李大壯，我哋其實都注意到另一邊咧，即係香港而家就話咧，就將呢、這個貿易文化辦事處暫時停止咗運作啦。但係同樣地咧，台灣喺香港嘅代表處咧，其實都有啲問題。好多人發現到咧，就好多佢職員嘅簽證咧未續期啦。咁嗰個文化嘅即係嗰個代表啊，即係駐台喺香港、台灣啊駐港嘅呢個代表啊，遲遲都未嚟唔到啦。咁到最終咧，有啲人嘅估計咧就話佢可能即係佢個辦事處可能都要停止運作嘅。咁會唔會係到時候？令到个情况会更加恶劣咧，你觉得会唔会有咁嘅可能性出现啊？ 呢啲咧我就唔会揣测啦，因为第一我唔可以代表台湾住喺香港办事处佢哋嘅佢哋将会做乜嘢。咁但系我睇到最近台湾嘅陆委会咧，佢哋提出就话咧，佢哋会坚守佢哋喺香港嘅办事处咧，服务台湾嘅香港嘅居民同埋香港有需要去台湾嘅人。咁因为喺香港。生活的台灣的人大概有7万至8万人左右，咁所以佢的服務群眾是很大下的，相對比我哋嚟講，咁啊我哋都接近開始慢慢追上嘅，但係咧就即係佢嘅比例係比我哋大啲嘅，咁另外咧就係佢哋有好多即係歷史上嘅原因啦嚇，咁因為台灣我哋香港人好多都會去做一啲叫做健康旅遊嘅，咁所以有啲地方你以前就我哋可以上網簽證啦，因為疫情嘅期間咧就唔可以做上網簽證啦。咁但呢啲其實有咗呢種咁嘅方便咧，第二日都係可以即係繼續嘅。咁同埋佢哋有嗰個中華旅行社啦，咁呢個中華旅行社係未關門噶嘛，所以佢哋一樣可以用到呢個運作。所以我呢當然我唔會揣測佢哋點啦，但我相信佢哋係可以如期嘅運作嘅。 嗯，咁啊，李大壮啊，系啊，最后想问问你咧，即系依家咁嘅形势之下咧，你自己啦，或者系譬如话喺个港台经济文化合作协进会啦，一啲即系负责人里边咧，会唔会私底下做啲沟通，或者同台湾嗰边会做啲接触啊？即系希望大家令个情况可能有啲缓和啊，咁样有冇啲工作会做下噶？你即系个计划之中？ 即系咁，第一咧就即系目前，因为今日放假啦吓，咁呢件事个发生都系好短暂啦。 嗯， 咁啊，台湾嗰方面嘅朋友亦有啲嚟咨询过我，咁我话我都正在了解紧。咁当然啦，我希望即系喺即系而家大家有不同意见嘅时候，咁啊，大家嘻嘻都系好事嚟嘅。 嗯， 咁等条件适合嘅时候，我哋咪再上路啦。 嗯， 話一定係喺而家嗰個大家都未睇清楚個未來係點樣嘅時候，去執住做呢樣嘢啦。咁、我諗其實即係最主要嘅就係雙方喺有啲原則性嘅問題上邊，可能仲有啲好比較大嘅分歧，咁所以我覺得呢啲係都需要解決嘅。 嗯，係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啊，李達忠。 多謝 警 長，多謝曬 啊！ 多謝， 唔該曬， 拜拜， 啱啱同我哋傾嘅就係港台經濟文化合作協進會主席李大壯嘅，咁我哋而家傾緊嘅就係關於香港嘅經濟貿易文化辦事處咧，就宣布咗咧暫停喺台灣運作啦。咁啊，依件事咧，其實個影響喺邊度咧？或者你哋有啲咩觀察咧？咁歡迎你打嚟18723111，同自由風傾下或者講下你嘅意見嘅。咁我哋先休息一陣咧，翻嚟再會有另一位嘅嘉賓同我哋傾嘅。 每个礼拜 五个名声， 呢、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萧艳平。 大家有没有试过一紧张就肚痛呢？星球人邀请到麦敦平医生探讨一下，究竟肠胃不适同自闭症有没有关系，做到自己健康自己救。 深夜一点半 FM 926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星球人有话而议。 立法会通过了有关公职人员宣誓的条例草案。 有没有预计出现一个所谓的 DQ 潮？ 民建联立法会议员梁志祥， 民间上的监察相信将相关的资料是交给局长的，一定是成为宣誓的时候都作为一种参考资料。 民主党主席罗建熙， 为什么是一个政治决定会去改变了究竟那个人合不合资格呢？而这件事很明显是一定是政治行先。 星期六早上八至九，陈亮君、高福慧，星期六问责。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朝峰翻嚟咧，傾緊就係香港咧喺派台灣嘅一個辦事處咧，就宣布咗停止運作啦。咁啊，頭先我都有問到咧，就李大壯咧，就關於台灣喺香港嘅辦事處到底會點咧？咁佢哋好多人員咧，辦事人員咧，台灣嗰邊嘅咧，都暫時聽講話都未得到個簽證嘅延續嘅。咁啊，到底會點咧？就大家當然都唔希望話兩個地方嘅辦事處都停曬啦。咁但係咧，就似乎因為而家嘅政治氣候裏邊咧，似乎關係就都唔係咁暢順噶啦。咁系啊，洪慧文啊，我哋就想即系一阵间度都有个嘉宾咧，再同佢讨论下嘅，即系希望呢件事咧分析得深入啲啦。咁但系我哋见到咧，就其实头先我讲咧介绍呢个港台啊，即系香港建立一个港台经济文化合作协进会咧，就是、香港呢边咧就成立噶啦。咁啊，台湾嗰边咧都有一个对口嘅单位咧，叫做港台经济文化合作协进会啊。咁咧就台湾嗰方面咧，台湾嗰方面成立嗰咧就系台港经济文化合作策进会啊。策进会咧就系即系台湾嗰边嘅，咁啊同对口同香港嘅协进会咧就互相做一啲民间嘅交流啦。咁啊，但系咧就即系当时嚟讲咧，其实就系一个关系相当好嘅时间嚟嘅吓。咁我睇翻有啲电视报呢个新闻嘅时候咧，播翻出嚟咧，当时嚟讲咧，其实个气氛都几好嘅，即系香港特区政府几位高层咧，当时都去咗台湾咧，就庆祝呢啲办事处开幕啊等等啊咁。咁啊，谂唔到啦，即系大家知睇翻近呢几年咧，突然之间嘅关系都跌得都好差嘅。咁啊，洪慧文啊，你自己就系、是、经常都要翻北京啦吓，咁北京嘅政治气候你就应该好清楚噶吓。咁你觉得北京而家你即系所知嘅了解到嘅咧，佢其实对于香港台湾嘅问题，会点处理咧？或者系 呢方面我 有冇咩新嘅？ 我真系冇研究，因为对台就从来唔系我嘅兴趣嚟嘅。不过我又咁睇，头先阿大壮都讲得好啱。咁12年嗰阵时先成立嘅啫。我去台湾最多嘅时候咧，其实系90年代嘅。咁第一就即系我有啲生意上嘅嘢要去嗰边做啦。咁第二咧就系我中意嗰度买书啊，嗰度食嘢啊咁。咁周時都係去一兩日，其實好似搭的士咁啫嘛。去嗰個年代，尤其啟德年代咧，55分鐘，係嘛？ 香港同台灣機亦都係， 即係都好多班飛機咧。當年好鬼多班飛機，咁所以即係喺冇呢個辦事處嘅情況下，其實兩地嘅來往，我覺得都會繼續喺度嘅。咁只不過因為呢個辦事處係官方嘅性質啦，系嘛？佢唔系民间噶嘛，佢官方噶嘛，系嘛？以前台我去过嘅，我去过台北嗰、那个港府嗰个办事处嘅。当时嗰位主任而家都翻咗嚟香港，我都有见过佢。咁确实，你如果睇呢一段时间台湾嘅政府对于香港，或者当然都包括咗内地啦，或者国家啦， 是长期保持恶意的嘛。 嗯。 那确实是难的。 嗯， 系咪？如果你官方层面要有，仲要系继续推进合作，咁但系同时平时你其实每一次你见到台湾啲官员一讲起香港啲嘴脸， 嗯， 你都觉得哇，即系其实超出咗一般嘅礼貌噶啦，已经系，咁、 嗯嗯 啊、你见即系每一次佢哋出嚟评论香港啦，包括即系疫情又好，包括之前修例好，每一次其实系即系我谂正常人我都会。哇，咁啊，冇来往住咯。 嗯嗯嗯， 系咪兄弟？我唔知道，但系起码恶形恶相咁啊，少啲来往唔系坏事啊。 嗯，其实台湾同香港呢个交往咧，以往其实真系真系好频密噶。 系， 即系两个地方，不过旅行又好啦，好多人去嗰边读书啦，香港人过去台湾读书 好多好多 嘅。其实好啦，咁啊，到底大家对呢件事咧有啲咩睇法咧？可以打嚟1872311嘅。咁好啦，咁到呢个时间咧，不如嚟请多一位朋友咧，就同我哋参与一个讨论嘅，就系、是、台湾中央研究院嘅前副研究员林全忠啊，林全忠你好。 系 ，hello， 系大家好，两位好，系。 系啊，你好啊，我哋啱听讲开咧，就香港呢个驻台嗰办事处咧就暂停运作啦。你觉得佢主要嘅原因会系边度啊？可唔可以同佢讲下？ 就好似头先都两位都有提及到嘅，本身喺2016年啊，民进党上台之后，整个大环境系唔好啦吓，即系可以话越嚟越差添。咁就呢、這个当然系因为两岸关系即系双方系冇任何嘅共识啦。咁啊对北京就要求要一个中国或者系至少要九二共识啦。咁啊蔡英文政府系唔接受呢一即系呢样嘢咯。咁变咗就系僵持到而家，呢个系大环境啦。咁啊讲翻嗰个今次呢个事件咧。就可以追溯到係2018年嘅7月份啦嚇，即係蔡英文上台兩年之後先係開始係暴露出係港台即係香港同埋台灣之間個官方嘅關係係越係開始係出現一啲暗礁噶。咁啊當時就因為係台灣駐港嗰個辦事處嘅處長係任滿係需要翻去台灣，而陸委會亦都係啊即係係決定咗係新嘅人選，但係咧6月25號係將個文件係send 俾呢個香港呢邊嘅時候，到而家差唔多三年都未有呢、這個批出呢個簽證嚇，咁啊令到即係呢位原本係而家要駐港嘅呢個台灣嘅最高官員係唔能夠係上任啦，講佢叫盧長瑞，到而家都仲依然喺台北做緊嘢，咁呢個我相信已經係都知道咗啊，即係雙方嘅關係係唔好啦。我想補充翻少少嘅話，當呢個盧長瑞一路都唔能夠嚟香港離任嘅期間咧，就台北就將駐港嘅其他即低一級嘅官員嘅其中一位組長嚇，就係升上嚟做呢個代理嘅啊呢個處長，但係咧佢咧亦都係叫高明川啦，係亦都係喺2020年嘅啊呢個係7月就係任滿係要同埋攞唔到簽證要翻去台灣，咁攞唔到簽證嘅一個好重要嘅理由就係當時港府係要求佢加簽一個承諾書或者叫保證書啊，就俗稱嘅一個中國係保證書，咁啊佢就唔肯簽呢個一個中國保證書，令到佢人唔能夠攞到續約嘅簽證，就迫要翻去。呢個其實係整個環境係造成嘅，可以咁講，可以追溯到咁多年。 係啊，林全忠啊，呢個咧就係要聽新聞啊，你先留一留步先，同埋一間稍後咧翻嚟會再同你繼續再繼續傾嘅 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当局公布，本港已经接种超过200万剂新冠疫苗，其中约119万名市民打咗第一针，占16岁或以上人口嘅18.2%。食物及衛生局副局長徐德義表示，本港疫苗接種率遠低於可達至群體免疫的水平。研究顯示，本港使用的兩款疫苗對變種病毒依然有效，呼籲市民盡快打針。至於會否降低接種年齡， 他说政府会密切注意外地及香港的数据，尽快交科学委员会考虑。新冠疫苗顾问委员专家委员会召集人刘泽星表示，数据显示疫苗没有增加整体死亡率、急性中风或冠心病，打针似乎不会影响胎儿。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输入个案，28岁男患者从印度抵港，对 N501Y 变种病毒株呈阴性，正等待 L452R 变种病毒株的检测结果。本地个案连续第三日零确诊，初步确诊个案就少于五宗。另外，中心正调查一宗外地确诊个案，一名43岁男子上个月22号从意大利抵港。根据男子提供的资料，他曾经在2月底在意大利确诊，抵港后上个月22号至本月12号在华美达海景酒店检疫，本月13至16号入住嘉湖海日酒店，16号前往上海。中心昨日接获上海卫生当局的通报，这名男子本月17号确诊，中心正就个案展开流行病学调查和接触追踪者追踪。本港过去14日累计36宗确诊个案，包括8宗本地个案，其中一宗源头不明。对于有报道指问责官员将会在今年获得加薪，政府发言人表示有关报道混淆事实，故意歪曲行政长官和政治委任官员的薪酬调整以抨击特区官员，对此表示遗憾。发言人指出，行政长官和政治委任官员的薪酬调整一直按既定机制进行，2021-22 年度行政长官、各司局长及行政长官办公室主任的薪酬预算略高于上年度的修订预算，是由于自愿减薪一成的安排至今年6月底结束，余下9个月的薪酬开支预算按照剔除了减薪因素的水平来计算。今日佛誕，受疫情影響，長洲、太平清照部分活動，包括飄色巡遊及搶包山比賽等，連續第二年取消。有市民認為今年長洲佛誕人流較以往少，不會太逼，大會表示今年人流比疫情前減少六至七成。在售賣平安包的店鋪外，排隊的人比往年少，有市民購買平安包拜神，祈求疫情盡快過去。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骤雨减少，天气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 主持自由風，自由風的是歐嘉倫， 有陳燕萍在這裡， 有陸宇光為大家主持， 大家傾一些是熱門時事話題的。 香港電台第一台，自由風，自由風。 喂，自由風，自由風， 我們的電話號碼是18723-1， 都打電話來一起傾一下。 電話機旁邊我們接通了位 主持陳燕萍、 歐嘉倫、 陳景祥、 陸宇光， 香港電台第一台， 自由風，自由風。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洪慧文。 自由風翻嚟啦，繼續傾翻咧，就係香港咧，就係駐台灣嘅機構咧，就係暫時停止運作啦。咁啊，令人哋咧關注翻咧，就係呢個香港台灣關係咧，甚至係兩岸關係嘅。咁啱新聞之前咧，就請嚟咗台灣中央研究院前副研究員林全忠啊，同我哋傾嘅。咁林全忠，我哋再繼續傾埋啦。 啊，好啊， 系啊，啱头先我想问到你咧，就系关于即系个政治气候啦，即系到底点解会影响到咧？咁你一路就讲紧咧，就一路去到民进党上台之后咧，似乎就出现咗多情况嘅。咁不如你继续发挥嚟好嘛？ 好啊，咁就因为2020年嘅七月啦吓，即系因为正式嘅处长系卢松所以系唔能够系喺香港系离身啦吓，即系嚟唔到香港啦，咁变咗系局主要将本来系低一级嘅官员吓，就五个组长之一吓。高明川係升做呢個呢個處長咁樣，但係點樣代都好啦。咁呢一位高明川代理處長，其實到咗二零年嘅七月，其實都簽證都到期。咁嗰陣時就係頭先有提到，就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新嘅條件係加上落去㗎，係要佢哋簽署一個叫做一個中國嘅保證書，要承認一個中國。同埋係啊，遵循香港嘅基本法咁樣，咁所以一個中國大家都知道係因為兩岸之間係達唔到一個共識啊，咁所以民進黨係唔能夠即係唔會接受呢個一個中國，咁既然係咁就變咗就係唔能夠續簽，變咗而家係都再揾第二個組長嚟做呢個代理，但係問題就呢包括佢在內嘅八位嘅官員。到今年年底就會全部到期啦，而而家咧係冇任何嘅跡象係顯示佢哋係有機會會被續簽噶，所以就有機會令到台灣駐港呢個辦事處係陷入一個可能要關門要嘅一個危機喺度啦。咁啊，今次呢個香港呢、這個駐台灣嘅即係呢個軍閉呢個事件，我相信係會一個連鎖反應係咁嘅作用喺度咯嚇。 嗯，林全忠，我想問下你咧，即係話要簽署一個中國嘅承諾咧，呢個係最近先至提出嘅要求，因為成日以往嘅台灣駐香港嘅代表都要簽咁樣嘅承諾噶。 其實以前係冇噶， 以前冇嘅，即係新加入嘅最近嘅。 新加噶係啦，2018年開始會出現有啲即係呢樣嘢啦嚇，咁所以就台北就當然就唔 happy 啦，就覺得你我哋以前傾開，根據以前嘅嗰個做法就 OK 啦，就唔應該係即係加啲條件令到即係雙方即係原本可以保留嘅一個基本嘅交往嘅經濟即係機制都可以即係即係維持落去，但係而家就變咗係有困難咯嚇。 嗯，林全忠啊，都想问下你，即系香港同台湾处理嘅关系咧，都系喺一个两岸关系呢个大气候之下咧，就去运作噶啦，系嘛？即系因为香港其实喺对台关系方面嘅主导性咧，其实好低嘅，应该讲。咁但系香港咧有个几特殊嘅作用嘅，因为咧即系以往两岸咧即系好多嘅接触啊，譬如如果系要即系唔能够太官方嘅，或者唔能够太正规嘅，就好多时喺香港进行噶嘛。咁所以香港咧其实系有一个特殊嘅作用喺度嘅。但呢個特殊作用，我哋睇翻近呢幾年咧，似乎就個作用真係越嚟越低嘅。到今次要關閉埋香港呢個辦事處咧，可唔可以意味住呢個台灣關係已經同以往其實係一個出現咗個好大好大嘅變化？ 係啊，我會覺得今次呢個事件咧係象徵住香港同台灣之間，尤其是官方關係一個大倒退啊！呢個係歷史性嘅一個倒退，同埋一個歷史性嘅事件，唔可以當一個普通嘅事件嚟睇㗎。咁啊，因為第呢一個即係互相係互設呢個辦事處，呢個當然係有官方色彩喺度，唔係話嗰啲民間嘅機構咁簡單㗎嚇。咁所以咧就呢個變咗係關閉咗台即係香港駐台北呢個辦事處之後，假如呢、這個台灣駐港嘅呢個亦都喺今年年底之前要關閉嘅話，咁即變咗係冇咗呢個係即係有官方色彩嘅嗰個交流機制喺度。咁當然啦，而家仲有一個剩低嘅，唯一剩低就變咗澳門啦，澳門同台北之間啦。咁但係如果香港都唔能夠延續嘅情形之下，澳門當然就會留低嘅機會當然就 就好微咁。其實呢個涉及到即係北京係點樣睇呢個香港呢個角色？好似你哋話齋就呢個角色原本其實係好特殊㗎。咁事實上我哋睇翻過去咁多年呢幾廿年咧尤其是係回歸之後，其實北京對即係香港呢個角色或者係台灣駐港駐澳門嘅呢個辦事處呢個角色，其實係幾即係幾有彈性同埋幾靈活㗎，即係唔係話即係硬崩崩嚟處理㗎。我哋見翻就算係2000年陳水扁係上台啊，民進黨第一次上台都好啦。我哋係當時係雖然係第一任啊，即係嗰、那個即係嗰個處長係即係遲咗十一個月先上啊，但係之後都好順利㗎。甚至乎到2016年啊，蔡英文上台都好啦，亦都唔見到佢係有關拜啊，即係呢即係兩個辦事處嘅一個動作，我哋係見唔到㗎。咁啊，直至到2018年開始會有啲變化，到咗而家係2021年已經係過咗蔡英文嘅第一任期之後嘅啦，所以咧就都係到最近為止都有一定嘅靈活性，我就好擔心呢個靈活性係咪真係唔需要同埋係會消失咧？咁呢個亦都係會我相信都會影響到即係兩岸關係嘅會唔會係令到呢個原本係即係扮演一個係潤滑劑嘅呢個香港呢個角色係會失去咗咧？呢個我覺得係先係一個關注嘅重點喺度咯嚇。 係咁，我哋好多人睇咧，似乎呢個角色都係真係即係低咗好多噶啦，已經係咪咧？即係以往我哋頭先講咧，尤其即係內地改革開放初期啦嚇，好多即係對台啊嗰啲都係透過香港呢度進行噶嘛嚇，即係包括咗非正規嘅接觸。但係睇到而家呢個角色咧，香港其實已經自己亦都淡出咗噶咯。你感唔感覺到咧？其實 呢個係有噶嚇，呢個其實都係一個大環境嘅因素，因為中國係崛起之後，你兩岸嗰個力量嘅對比係越嚟越懸殊。咁喺呢個前提之下，北京可能會更加有自信，覺得我唔需要香港，唔需要其他嘅管道，我都可以直接同即係台灣嚟搞掂啦。咁所以咧，佢亦都係當然啦。而家嗰個兩岸關係係唔能夠向住好和平嘅方向嚟發展啦。而家係一個都幾危險下，包括中國亦都有解放軍嘅軍機係不斷喺呢、這個對台灣即係所謂嘅呢個防空識別區西南部嚟出出入入啦。呢、這個亦都係即係雙方關係唔好嘅一個象徵都好啦。咁呢個變咗好似係北京會有一種係即係自信，覺得你即係我唔需要香港，我都可以嚟處理就好似係唔需要國民黨都可以嚟處理一樣當然呢個係咪真係會好似北京咁諗，會咁樣去可以真係處理得到咧？呢個係另一個問題咯。但係呢個事實上真係個崛起之後咧，嗰個信心係出咗嚟㗎。 所以唔需要香港啦，即係按照你咁講，係咪咁啊？嘅意思 我自己會覺得咧，其實咧香港呢、這個台灣嘅所謂呢個香港嘅辦事處咧咁點都好啦，呢個係北京控制成個環境控制下嘅一個產物嚟㗎。咁尤其是係國安法之後咧，咁本身呢、這個即係呢個辦事處已經係唔容易生存㗎啦。咁係即係意思話喺北京控制下嘅一個咁嘅一個角色，如果係咪可以即係唔好話角色，即係一個管道，係咪可以留低作為將來一個緩衝嘅一個可能性咧？我覺得呢個反而係北京需要考慮一下咯。應該係對北京係冇圍住㗎，係咪？即係多一個管道有需要的時候可以同民進黨政府做某方面嘅一個溝通，我覺得呢個管道同埋角色我覺得係需要留低，好過係完全係被佢係即係消失咯嚇。 林全忠啊，亦都想問下你咧，再做啲展望咧。咁而家兩岸關係大家知道啦，其實都幾差下嘅，可以講係咁啊，亦都影響到呢個台灣香港嘅關係啦。咁如果做一啲展望嘅話咧，我哋話係咪民進黨如果係下一台下一屆輸咗啦，國民黨重新上嚟就先至會有機會改善到咧，或者係有其他嘅可能性咧？ 是可以咁講，但係咧就我哋到而家為止係睇唔到國民黨有機會翻嚟嘅跡象，即使係最近嚇，即係蔡英文政府喺處理疫情又好啊，停電又好啊，啲問題啊，或者係嗰啲美國嘅內珠問題又好啦，呢啲真係會刺激到民意嘅反彈都好，但係都唔見到國民黨係有好大嘅起色。咁所以咧就我相信北京已經做好準備㗎啦，長期民進黨執政之後，我哋應該點做？應該會有已經有一盤嘅即係個諗法喺度。 噶啦。但系问题就话、是，如果系咁嘅情形之下，用硬对硬嘅话，咁啊当然啦，呢、這个台海嘅局势系唔能够缓和，亦都会令到呢个中美关系会多一个障碍喺度啊。咁啊，北京亦都好就嘅，美国会攞呢个台湾即系呢种牌或者一只棋子啊，作为同啊即系北京啊即系讨价还价嘅一个啊即系招数。咁呢个都会令到局势更加复杂咯。我反而觉得即系双方都应该系啊即系冷静啲，系谂下有冇其他嘅即系回旋嘅空间喺度。咁啊，令到好似以前咁样，可以至少可以维持到一个基本嘅啊即系个和平同埋一个交流嘅机制。反而呢个系比较系重要啲咯。 嗯，好啊，咁啊，唔该晒你先啊，林全忠， 唔该晒， 系啱同我哋倾嘅咧，就系台湾中央研究院嘅前副研究员林全忠啊，咁同佢分析紧咧就系台湾同香港嘅关系嘅，咁好啦，龙慧文，我哋亦都倾下少少，做一啲总结啦，咁你喺北京嘅时候咧，譬如开会，你感觉到嘅大陆同台湾之间嘅关系而家处嘅 我其实真系冇机会系掂到嗰啲同台湾嗰班人嘅，因为你知我哋接触一系就经济科技，一系就港澳咁啦吓，咁但系我觉得确实时代系变咗嘅，即系第一而家有三通先啦，系、咪？以前点解要香港？其中一个原因系冇三通啊嘛。咁、第二就系就算去翻内地做嘢嘅台湾人咧，而家都好多时唔飞香港嘅，一系直飞啦， 直接去啦系嘛可以。 一系以前就飞澳门啦，澳门平啲，即系种种原因咧系、少。即系我头先我真系冇讲错，就系九十年代嗰阵时咧。九十年代初我去台灣嗰時咧，真係好似坐巴士咁啊，坐飛機咧，一日有唔知八班十班咁樣嘅，每個鐘頭有一班嘅。我試過一次真係 miss 咗一班 flight 咧，就喺坐機場度坐多一個鐘咧，就有下一班噶啦咁樣。咁但係而家就已經唔係咁啦，係咪？咁即係嗰個當然多咗頭先阿大眾話齋，有好多人去嗰度玩啊。咁、但係嗰個因為其實我覺得係主要因為嗰度啲嘢平啫，平靚正啫。頭先阿大眾講，我都中意嘅，我好中意去台灣食嗰啲夜市啊，係啊。咁但係你話喺政府嘅層面係咪有需要去合作，或者係透過香港呢個中間人去做一啲 messenger 咧？我覺得已經冇需要。 是啊，所以今次里面香港的办事处即是暂停运作，虽然是暂停啫，但是即是都有几大的象征意味喺度噶。咁好啦，咁我哋倾呢个话题都要暂告一个段落啦。咁我哋先休息一阵咧，翻嚟会再倾另一个话题嘅。 西杰达，天文台就梗系专业噶啦。 系噶，瑞文。不过有个后生仔自称系不专业天文台。 吓咩话？好乱、啊，即系点啊？ 今个星期我请嚟咗呢一位气象发烧友，介绍下佢呢一个网上平台点样帮到手。 而我就同陈家俊揾嚟学者梁美仪教授，同我哋分析一下将福岛核废水倒入大海会点样影响生态。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保护生命，关怀常困，维护尊严。提名区去参加印度年像好吗？ 梗系好啦！ 想嘉许好人好事， 就即刻提名佢参加香港红十字会香港电台合办嘅2021香港人道年像。 即刻上 redcross.org.hk 递交提名表格。 暗处有光，全赖有你。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我仲有最后大概十分钟到嘅时间啦，我就想倾一个话题，就系讲关于个疫苗过敏安全诊所嘅。咁啊，政府鼓励市民接种疫苗对抗新冠病毒啦。咁啊，但系有呢个 BioNTech 嘅接种者打首针之后咧，就出诊啦。咁啊，因此咧就唔可以打第二针啦。咁啊，向呢啲私家医生求诊嘅时候咧，就话获得个回应咧，就系话咧就唔识睇啊，因为疫苗相关嘅不良反应。咁啊，原定打第二针嘅日子咧，超过五个星期咧，仲未能够打呢针噶，咁啊，目前咧就公立医院过敏门诊咧就已经接获咗有500宗嘅转介噶啦，咁啊数目都唔少噶，咁啊相信咧轮候咧就相信系会以即系以月计嘅，咁啊上述呢啲接种者咧已经轮候咗有啲咧超过咗6个礼拜咧都未获得回音嘅，咁佢咧就批评咧政府对啲轻微过敏嘅市民咧缺乏呢个支援嘅，咁啊呢个疫苗过敏嘅情况咧亦都可以讲咧系喺个疫情之下咧就政府系不断鼓励市民打针嘅，咁但系当呢啲接种 眾咧出現咗某啲情況之後咧，到底政府個處理啊，同埋呢個咧點樣幫助啲市民咧係足唔足夠咧咁？咁啊，自由風就會傾下呢個話題嘅。咁啊，大家如果興趣咧，亦都係可能你都真係遇到咁嘅問題嘅困擾咧，歡迎你打電話嚟1872311講下你嘅遭遇，或者同我哋分享下你嘅睇法嘅。咁好啦，咁啊時間到呢度咧，不如就請一位咧就係朋友同佢參與討論咧，就係香港過敏協會執委同埋免疫及過敏病科嘅專科醫生李希同佢傾下嘅。李希你好， 你好， 係我哋。是啊，你好啊，我哋啱啱就傾開咗啦，這個咁樣嘅疫苗過敏診所咧，似乎咧就係即係有市民真係需要幫助嘅話咧，似乎都輪候都相當長嘅時間嘅。咁你覺得對呢個情況咧，應該政府點處理咧？係咪都唔係好理想？我哋睇落去係咪咧？ 我覺得其實調轉講咧，我覺得有好同唔好嘅。如果我哋睇翻香港暫時嚟講疫苗計劃之後咧，其實我哋真係見到一個嚴重性嘅疫苗過敏嘅嗰啲真係嘅case 其實都好少嘅，我覺得因為我哋真係都係做得好好，我哋把個關把得好好，無論係我哋唔同嘅醫生啊，唔同科，例如可以係家庭醫生啊，我哋專科醫生啊，全部都知道哦，原來某幾個病人咧比較高危嘅打針，所以就不如就唔好打住，攞個意見先轉介。所以同其他相關國家比較咧，我哋嘅個疫苗安全咧就真係好好多。咁我都明白一個問題嘅，就有啲市民就可能打完第一針，可能真係懷疑一啲過敏反應嘅話咧，就可能第二針不如唔好打住。其實咧係我覺得係正確嘅，因為咧就擔心打第二針嗰時會危險。咁政府同埋醫管局啦，我都知道咧，了解都做好多好大努力咧，就已經盡量加大呢個服務啊，可以俾多啲病人。咁大家都明白，我哋資源即係。資源有限啦，無論係地方啊、醫護人員啊、醫生啊、專科醫生都有限。咁我相信政府同埋醫院局都係努力緊噶啦，係。 但我睇一睇啲資料咧，就話講緊有即係接獲到公立醫院啊，即係過敏門診咧，接獲到有成500宗嘅轉介喎。咁啊，似乎數目都多嘅喎。即係按照你頭先講話，如果唔係好嚴重咧，咁有啲接種者亦都話咧係輪候咗成6個禮拜嘛。咁到底其實即係係咯個情況係點評估嘅咧？即係依個數目算唔算係多咧？ 咁呢個數目呢係我哋都預咗㗎啦，即係我哋未開始呢個疫苗計劃之前都知道，我都有幾多病人呢打完第一針可能懷疑有過敏反應嘅話呢就要搵專科醫生睇啦。咁我會咁同你可能咁討論啦，其實啲病人呢有好多時係我哋想佢安全所以唔打第二針嘅啫。如果真係完全冇呢個醫生評估嘅話，其實佢哋根本第二針都冇機會打到。不過調轉呢，香港都有算好啦，我哋有呢個服務可以幫到啲市民去做呢個評估，因為有啲國家呢評估後呢其實都唔會俾佢哋即係都唔會建議佢打嘅，為咗安全嘅話。我會覺得呢其實最幫得到手呢就可能真係第一件事啲市民就唔好太驚。最新研究呢例如呢個 BioNTech 呢都知道我哋而家遲咗少少打啦，即係之前就話我四個禮拜就已經打第二針啦，其實我哋推遲咗更加遲，可能12個禮拜呢其實效果都好好嘅，甚至可能有啲人仲好啲添，所以話遲咗打針就唔好太過擔心啦。如果真係市民就覺得打完第一針真係懷疑過敏反應，第一件事呢就應該搵家庭醫生睇一睇先。因為呢打完疫苗呢其實好多症狀呢可能一般市民都唔係幾識分嘅。打完之後可能覺得個人好攰啊、發燒啊，甚至打完之後嗰個打針個位嗰度有啲紅，會覺得會唔會係過敏反應呢？如果唔清楚呢，其實我家庭醫生睇一睇呢，其實家庭醫生就見到呢啲都平常嘅啫，呢啲係打完第一針。都預咗嘅症狀嚟㗎，呢啲唔係過敏，咁唔需要去話，得至等排到去睇專科醫生先至打第二針囉。咁我覺得把關呢真係好睇過市民去同佢家庭醫生溝通囉。 李醫生，其實我頭先本來都係想問呢個問題，即係嗱，去公立醫院就排好長啦，冇辦法啦，資源有限啦，咁但其實我哋有好多嘅私家醫生㗎嘛。家庭醫生有啦，專科醫生亦都有一啲啦，不過可能過敏你哋嗰個會可能我唔知道有幾多個啦，咁但係即係我意思話，其實如果啲市民係去揾私家醫生，係咪都可以解決到呢個問題呢？唔一定要係等政府嗰個排專科呢？ 非常正確，我估一般市民打完針懷疑有啲不良嘅反應呢，真係大部分呢應該可以喺普通嘅私家醫生，無論係家庭科又好或者普通科又好啦，甚至係真係話私家嘅免疫專科醫生都 OK 嘅，但係呢就好多市民可能太緊張或者就唔使打，所以我都同意㗎，可能第一件事就搵咗家庭醫生睇咗先。如果家庭醫生評估後發覺唔係喎，真係個症狀 有啲擔心係嗰啲對疫苗有啲過敏反應嘅話，咁係應該唔打住第二針，可能真係要轉介，無論係私家又好，公立又好嘅過敏科醫生嚟睇睇先嘅。 咁係啊，李希，我想亦都請問下你咧，因為而家其實好多人都睇到咧，即係打完針之後有陣時候有啲反應啊，或者有啲個案咧，即係都我諗市民睇咗都真係好擔心嘅，因為都唔知點處理啊嘛，即係唔知點判斷或者係咪嚴重啊咁。咁我睇睇到咧就係話嗱，醫管局佢本身係設立咗呢個疫苗過敏安全診所啦，咁啊佢都有跟進嘅，但係按照你講咧，譬如打第二針嘅時候咧，要唔要再打咧？咁其實呢一個咧，即係你俾個意見我哋，譬如話係咩情況之下？先至要去問下家庭醫生，或者要點樣考慮咧？咩時間先再打第二針？通常觀察或者考慮啲咩因素咧？可唔可以同佢講下？ 好，咁我諗我哋今日主題都係話打完第一針懷疑有過敏反應嘅啫。我會咁建議嘅，第一咧就打完針之後咧，嗰度打完針個位，尤其是紅啊、腫啊、痛啊，或者嗰陣時可能啲唔舒服咧，係完全正常嘅。呢啲一般嚟講咧，唞一唞咧就得噶啦，真係唔使擔心。但係你話，因為打完之後，尤其是好快嗰啲，即刻喂打完之後出曬成身風爛啊，唞氣有困難啊，或者頭暈啊，或者甚至肚屙啊，成我哋懷疑有啲急性嘅嚴重休克咧，呢啲咧一定要即刻揾醫生求救啦。第一，但係如果打完之後，嗰日可能幾個鐘頭真係發覺，咦唔係，我打完之後真係開始痕啦，有啲風爛出咗啦，有啲疹啦，呢啲咧就可能真係有機會係過敏嘅，咁就要揾家庭醫生睇一睇先。家庭醫生可能睇一睇，咦原來唔係，就我呢個本身你濕疹底呢、這個疹唔關疫苗嗰、那個敏感時期，第二啲嘢嚟嘅。甚至例如啦，有啲婆婆打完之後咁啱 next day 即係下一日生蛇嘅咁，咁我醫生睇，我呢個根本就唔係一個敏感反應，呢個係可能你咁啱生蛇啫，咁呢個就可以診斷到咯。咁但係市民嚟講咧，就如果真係好輕微，淨係打完嗰個位度啲腫啊痛，就千祈唔使特登去睇醫生。但係如果真係懷疑嘅話，揾咗家庭醫生先。之後咧，家庭醫生如果真係覺得需要嘅話咧，就再轉介去無論係公立又好私家嘅專科醫生咯，係。 咁李希啊，嗱，頭先你都講到話家庭醫生，即係嗰、那個即係可以問一問佢哋啦。咁但係我睇翻啲報道講咧，佢亦都有啲家庭醫生話咧，我唔識睇喎啲過敏症狀咁。咁點辦咧？咁有啲咩意見咧？即係你覺得醫生係咪應該即係主動啲啦，或者即係都俾啲意見佢嘅，即係求診嘅時候嗰個病人咧咁。 係。你哋問題非常之好，我會咁建議啦。其實都係我今日代表香港過敏學會嘅。其實我哋學會咧都好努力咧，就好全年咧好多我哋叫做 continuous medical education， 即係教識好多唔同嘅醫生，係唔同各科醫生或者醫護人員咧更加多了解關於我哋敏感科嘅唔同嘅 topic 啦，包括呢、這個疫苗過敏嘅。我哋嚟緊咧，今年都會有好多唔同嘅 function 咧，就會教好多唔同嘅醫生啊，講多啲關於我哋疫苗過敏嘅資訊啦、知識啦。我都會講少少關於我哋香港大學啊，同埋我哋診所嘅經驗嘅。咁我希望憑呢啲渠道可以更加教識好多唔同嘅私家醫生即係點樣去診斷啊，同埋加強佢信心咯。咁我都會呼籲，如果真係有私家醫生啊，或者係普通家庭醫生，真係即係想學多啲嘅話，都可以嚟同香港過敏學會度去溝通咯。 咁你已經開始係做緊呢件工作㗎啦嘛，即係教緊啲家庭醫生，即係應該點應付啊，或者點樣睇呢啲過敏啊反應咁係嘛？已經做緊㗎啦嘛。 係，我哋學會就不嬲已經有好多唔同嘅 function 同埋唔同嘅即係教。即係醫學嘅唔同嘅機會啦，我本身香港大學嗰度都同埋瑪麗醫院嗰度都好多唔同嘅機構啊，成日都係講我哋點樣先覺得需要轉介啊，我哋有咩時況擔心個疫苗有過敏，幾時需要轉介個專科醫生啊，我哋都有嘅，咁我希望會做得更好咯。 係啦，好啦，咁啊唔該曬先啊，李希。 好，唔該曬。 啱同我哋傾嘅咧，就係香港過敏協會執委免疫及過敏病科嘅專科醫生李希嘅。咁係咁希望佢哋教多啲啲家庭醫生啊，點樣睇啦？咁啊，唔好話去到嘅時候問佢，咁你話俾我聽唔識睇，咁啊點辦咧？咁啊，咁好啦，咁啊，關於個疫苗過敏安全診所呢個話題咧，都差唔多啦。咁啊，唔該曬你啊，洪偉文啊。咁啊，今日時間你都差唔多啦，拜拜， 拜拜。